棉花製品。國土安全部官員又說，正是研究整個新疆地區的棉花進口禁令，強調總統特朗普和美國人民不會容忍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而中國製造不只是原產地，更加是警告標籤。路透社報導，有關的措施是特朗普政府任內最後幾個星期加強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措施之一，企圖令總統當選人拜登難以緩和美中關係。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錄得最低氣溫 15.9 度，是今年入冬以來的最低紀錄。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17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296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4.8升5毫，腾讯控股582蚊升8蚊，美团280蚊升2.2，盈富基金26.78升1毫，阿里巴巴255.6升4毫，中国平安95.7升6.5毫，中国海洋石油7.89升1.9毫，恒大汽车27.6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61，瑞士法郎8.664，澳元5.738，加元5.999，新西兰元5.474，欧元9.392。每百日元对港元7.4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6。日经平均指数报26,813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6,91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51美元，卖出1,82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有宗交通意外嘅，咁就系货柜码头南路啦，去翻荔枝角方向，近住葵涌海关大楼对开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嘅。货柜码头南路啦，去翻荔枝角，近住葵涌海关大楼对开，全线需要封闭，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咁而家车龙咧已经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啦，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就是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全锦公路近住全锦公路近住光板田村这一段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咧系挤塞嘅，全锦公路落去全锦交汇处啦，近住光板田村呢一段挤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深水湾、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面方向中环、渡船街东莞街美孚、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观塘道开源道隧道口方向鲤鱼门、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深深漫游。

唔知咩十一度都有啊，应该系话 系啊， 十五六度啊咁样咯， 四度咯话 系啊， 新界再低几度就变咗十一度啦。 嗱咁样嘅，其实咧佢就话啦，而家气温就十八度啦，相对湿度62%嘅。咁我如常今朝都系行路翻上嚟嘅时候咧，嚟到呢度广播大楼咧又出汗啦。 你琴日开冷气啦，系咪啊？又 咁又冇嘅，不至于嘅。但系问题我都喺度泼扇嘅，但系啲同事话出面乜好热咩咁样，即系好客。佢听闻出面唔大风，我话其实咧就唔系好大风，有太阳。我话又诶，咁、哎、我再加上话，诶、欸，其实我行翻上嚟，所以咧我有啲热，我出汗系正常。佢话哦 ，OK 明啊。因为咧喺即系一朝早翻嚟嘅晨光台一线同事咧，佢哋晨咁早噶嘛，佢话今朝好冻啊，得十二三度咁样。 佢天空光 系啦， 摸黑咁翻嚟噶嘛。 系啦系啦。 嗱、哦，所以咧我 知得佢哋着咁多衫，我都有行过立岛佢哋。 要啊， 夜温差会系大啊嘛。 系啦，嗱咁啊，所以咧，你而家可能就算喺条街度咧，你着得几咁简单到咧，你翻到嘅冚被咧，咁、咧原来咧都有呢个所谓嘅学问嘅。我哋咧可以一朝早咧同你嚟一个咧冚被，即系就嚟冚被要攞说明书噶啦。 虽然咧即系大家起咗身啊吓，咁但系都同大家咁今晚冚被嘅时候唔好冷清 啊。系啊，喂，头先我嗰个提议咧，可能唔系假噶，我怀疑咧以后咧大家买床单被铺咧。是要有份 menu 啊，有份说明书啊。 教你如何使用我张被。 是啦，即是你平时大佬你冇理由需要学㗎，係咪？ 唔系电子嗰啲啊。 唔系电子啊。 电被咁样。 係啊，嗱。唔系嗰啲啊。而家咁样嘅佢呢就有一种呢叫做呢冚被次序嘅学问。 嗯。 咁样。有个正確方法。 係啦，其实呢佢得两样嘢嘅啫，佢得两样嘢嘅啫。咁究竟呢大家呢有啲咩嘅组合呢，可以先开俾大家。我哋咧用一隻歌嘅時間咧，等大家自己咧好似買馬咁樣咧，睇下你個配搭係點樣。佢嘅前提就係話咧，係 邊個搭邊個，係啦， 係啦 ，Q 係啲咩先？ 你熟啲啊，你熟啲啊， 係啦，即係咩啊？嗰個三重彩， 邊個做膽？膽拖邊只腳？ 膽拖邊只腳？邊個係排第一咁樣？ 候選佳麗得兩個嘅啫，一個係羽絨被， 羽絨； 第二個係毛氈， 係 毛氈。 係啦，咁究竟啊？ 仲有第三個係厚嘅毛氈係咪啊？ 冇啊，兩樣咋。 毛毡同羽绒被， 毛毡同羽绒被啊！佢而家问一个问题啦，究竟点样嘅次序去冚呢两张被系会令你最暖嘅？ 嗯， 点样冚咧就系对唔住啦，就会最错嘅，就真系嗱买马啦！而家你有一同埋二号，究竟系头长一拖二啊，二拖一都仲有咩组合啊？ 过关啦，总之你过 关啦， 究竟系边个 有问题？ 请问。 一个人份同多过一个人份有冇关系噶？ 你冇咁嚣张啦， 咪就系 咯， 你扮咩嘢咧？ 你系咪想刺激桂花田啫？系啦， 你刺激我啲咩咧？ 桂花田虽然成家喺晒度啊， 我 但系次次都系一个人份嘅咋？咦，你随时咩话？ 我随时可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仲得， 五个都得。 系啊， 你阿妈 啊 嘛， 系 咯，姐姐唔会睬你嘅，系啊。 人， 我问下啫。 我住得最细，但系最多人。系咯， 唔系你呢啲多人，我哋唔羡慕嘅。我哋净系妒忌啫，我哋净系妒忌啫咁样。 人数系冇关系嘅， 冇关系嘅。你当一人皮啦咁样嗱，俾啲时间你，亦都各位听众咧，你可以玩下呢一个咧胆拖游戏。 大家 都系得张羽绒被同埋毛毡啊！大家自己举手，你屋企有冇呢两样嘢？ 如果有听众根本喺屋企，佢可能而家即刻试下先啦。 系 啊，同埋我屋企冇羽绒被，我得棉被，咁又如何咧？ 我谂棉被其实就等于羽绒被啦。是吗？ 你当是有纤维在里面的咯。 因为它毛毡和羽绒呢其实就真是两样东西、口薄不同的嘛。 同埋一种有馅一种无馅咯。 一种有馅是啦。冇错啦， 有馅皮同埋 有馅皮， 好啊好啊。 咦，又嗰句喎，男人都唔系几中意有馅皮嘅。喂，咁你 好似男人咁啊？你有冇有馅皮啊？ 喂，嗱，自己试下先，跟住咧你自己 mark 低你嘅 tips 同埋心水咧，播完只歌翻嚟同你开股。 唔系测心理噶， 唔系噶，真噶。佢话科学 功能啊。 喂，你试下将佢演绎成心理都几好玩喎，真系吓。我哋风骚快活人啊，十八度气温之下同你开麦啦。究竟羽绒被同埋嗰张毛毡有咩次序组合呢？ 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而 仍然抱着这份情没疑问，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但怕思念。唯愿会及时拥抱入眠，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没疑问，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但怕思念。唯愿会及时拥抱入眠，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但怕思念。唯愿会及时拥抱入眠，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陈奕迅版本最冷一天啦吓，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桂花田同埋曾志豪，仲有 Home Office Office Home 嘅清晨棒， 我系封烟主持人， 系啊封烟主持人 ，OK 人，唔系风骚 百 人， 系啊你系好风骚嘅封烟主持人。 不如我哋讲下自己屋企咧，而家张床咧，即系究竟啲被嘅状态系啲乜嘢啊？ 好啊， 冚紧咩啊？啊清晨棒你， 不如我讲先啦，我简单啲系嘛？ 唔系你富贵啲， 我系诶， 你酒店羽绒被啊？ 老老实实啦，我而家系冚一张嗰啲卡通嗰啲叫珊瑚。珊瑚被啊，系咪叫珊瑚绒啊？嗰啲即系其实、 哦、我知啦，毛神神嘅， 好似画毛咁。 系啊系啊，我都系冚呢只啊。 系啦、 啊， 即系好、啊，其实系薄薄地嘅。 你咪偷咗我屋企嗰张 啊？你黐线嘅， 嗱得好嗱得好， 喺你屋企瞓啊！ 你睇下佢，佢几激动啊！真 系，系都唔理啦， 真系啊！佢话我听到你话卡通啊嘛，我嗰张都系卡通嚟喎，系咪星球嚟噶？ 我嗰个唔系星球喎、啊， 佢、 哦、 肯定系黄色、啊。 证明你冇偷 错 我 偷啦， 唔系呢个够唔够暖啦、 啊？成班 friend 够唔够啊？够唔够暖啦、啊？ 我够咯。 系、哎、啊，我唔得啦已经。 因为我可能开晒门同埋开晒窗咁嚟瞓咧，咁所以就已经好凉啊，已经好够空气调节啊。 哦。 即系空气自动调节吹嚟吹去。 咪仲会仲冻啲咯？我之前都系冚啊棚仔嗰只噶咋，我跟住发觉唔够啦。 你讲紧系啲系咪好薄薄地嘅毡啊？ 系佢类似毡啦，但系咧就系嗰啲毛咧好舒服噶， 系啊， 好似玩毛咁样噶。 系啊，好薄嗰张 啊。绒噶嘛， 佢有厚有薄噶，有厚有薄噶。 我都用紧啊， 系 啊。系 啊，你一定用最薄啦。 所以梗系嗰个薄啦。 傻啦，真系。 嗰啲啊，桂花田都系。 唔系我唔系嘅，我仲要加多张诶，之前冚开喺夏天。用嘅皮咯， 系咪冷气皮啊？嗰啲叫做 算系啦，系啦， 系啦。喂，咁啊，快啲买个次序先啦。究竟呢个羽绒加呢一个毛毡， 嗯、 究竟点配搭？嗱，佢有三种配搭方法嘅啊。我讲 三种 系啦，我讲咗三种添。 有三种嘅。 嗱，你估唔到咧。嗱，我先讲头两种咧，就最容易讲嘅。 我只讲咗我 好， 你点配搭先啦？ 我头先一首歌嘅时间谂咗，我会咧系先冚嗰、那个。羽绒皮，然之后再将嗰张毡扎住自羽绒皮咁冚咯， 即系个毛毡喺出边最出嘅。 我会选择咁样。 系啦系啦，阿桂花莲啦。 嗱，如果系咁嘅话咧，我觉得系毡咧，毡其实真系比较暖嘅。 系啊， 我会冚毡跟住先冚羽绒皮咧。 系啱啦，我哋两个相反， 然后再饮毡酒，齐晒真系。 系啊，嗱，仲有一个方法咧，我就会咧如果嗰張羽絨被係堅 OK 嘅，因為其實酒店都係冚羽絨被嘅，夠暖噶嘛，成日熱噶嘛，咁咧我就會將個毛毡咧墊喺個床。上面 底啊， 系啦系啦，即系瞓喺上面啊， 铺喺上边嚟到瞓个人，然之后再冚羽绒被。 呢 个 呢个 就 系 条热狗啦。 嗱，呢个就系神秘嘅第三度选择啦。 呢个都好方法。 系啊，我冇谂过噶，我都系我都会将张毡咧冚喺最出边，谂住咧我嚟挡住个羽绒咧，我谂住系最暖啦。 即系 你 都系冚毡，跟住先冚羽绒被。 冚羽绒再冚毡，系啦，系啦。咁结果咧，嗱，即系各位听众你要留意下啦。咁原来咧，而家佢哋日本人做咗个测试之后咧，就呢三种方法先羽绒啦，后毛毡啦，先毛毡后羽绒啦，同埋神秘嘅第三个毛毡垫住床，瞓上去再冚羽绒被，结果 应该系呢个最 系 啦， 肯 定真冇错啦。咁结果咧，而家呢三种方法里面咧，佢有温度测试埋出嚟嘅，好搞笑噶，系、 okay. 啊，佢话咧，第一种第二种嘅方式咧，就、你嘅身体咧就有 21.7 度， 系 第三 第二种即系话讲 即系先冚毛毡。再冚羽绒 被， 咁你嘅保暖程度咧就有 21.7 度。咁但系咧第三种方法咧就系毛毡垫住嚟瞓上去， 再冚羽绒被， 有 25.6 度啊！ 哇， 原来系最暖 啊， 足足成四度喂，其实四度好夸张噶， 四度好夸张，但系佢有冇比较埋如果系冚咗 羽绒被，再加 再扎张毛毡咧？ 有嘅有嘅，佢而家话咧，睇先吓，差唔多嘅咋，都系咧第三种， 第二种差唔多嘅啫。 系啦，第一种咧，第一种咧，直情系打咩添啊？ 哎哟， 佢建议唔好咁样冚啊，即系我同你都衰咗啊， 系 啊，我同你都衰咗。佢话原来冇乜用嘅就咁样，咁所以佢话咧，佢哋唯一觉得可行有温度嘅咧，就系宁愿系毛毡遮住先。再冚羽绒被咧都仲好啲， 其实啱嘅，因为羽绒被本身佢已经够暖啊嘛，咁你想再更暖咧，其实我唔知道你哋大家有冇床垫嗰个 我有嘅， 系啦， 我仔有佢濑尿啊嘛，因为 唔系嗰啲尿垫，嗰啲叫尿垫，嗰啲叫尿垫， 佢有嘅 床垫咧系铺喺嗰个床褥，又或者咧系铺喺嗰个床单嘅上面咧，或者系床单嘅里边嘅， 系啊， 系啊， 咁如果 喺 睡裤里边嗰条咧？ 就 嗰条叫 夜垫啦，或者日垫同夜垫， 真系叫尿垫。 系啦， 都如果真系咧天气再冻啲嘅话咧，可能去到15度以下咧，系我建议大家，就算如果你得翻一张薄被咧，系嗰张毛毡咧垫喺底系会暖过咧，你系咁卷住自己。 系啊，嗱，因为咧佢有解释噶，点解咧？我同彭仔嗰条桥咧完全系 不 即系唔喺统唔喺统计学里边咧，佢话咁样嘅。因为咧，你如果将个毛毡咧冚喺出边咧，扎住张羽绒被咧，咁就会好重咧。佢话咧就会令到里边嘅空间咧就下坠，就压走咗啲咧。热空气 哦， 逼走咗佢。 因为羽绒被之所以能够保暖，系因为话佢羽毛与羽毛之间嗰啲 有空气， 佢 cap 住你个体温。 系啦，佢话你而家令到里边咧冇空间啊，挤逼户啊，逼走晒啲热空气啊。 你无端想冇空间？ 唔系啊，冇空间啊，冇嘛，冇空间啊嘛。所以佢话咧，原来系唔掂嘅。佢话咧，嗰张羽绒被咧，其实同埋着羽绒都系咁噶。唔系话啲人着羽绒咧，我以前咧着羽绒里边仲会着件冷衫噶。 唔得咩？ 原来系唔啱 嘅，唔啱。 佢话你最好越贴身就越好。 哦， 所以啲人咪净系着件菊花牌底衫咧，都系咁噶咋。 哦，要咁样噶？ 系啊， 因为你要将佢嘅功能发挥出咗出嚟啊嘛。 讲开着衫，我就想问啦。咁其实如果喺冻嘅时候咧，着够衫嚟到上床瞓觉啊，定还是咧，即系唔系叫你攞睡？系着少少衫好啦， 着足够嘅长袖衫，最紧要咧，你唔好打即系个膊头咧，个膊头位啊，系啊，真系唔好成日，我系啊， 你五十肩啊，你嗰、那个， 我真系噶，哇，成日咧点解冻咧，就系冻喺个膊头度咧，所以你着翻啲圆领咧，啱啱箍住条颈，唔系唔好紧吓，嗰啲嘅卫衣瞓咧系最好的。 但系彭仔，其实头先你无意中系讲咗个最极端嘅方法系啱嘅， 着晒衫上床瞓， 唔着晒衫 得啊， 你仲裸睡啊？ 嗰陣時我又要再講多次啦，我去呢一個咧絲綢之路啊，野外探險幾日啦 嚇，好犀利啊！ 嘅時候咧，個導遊啊，佢哋嗰啲當地嘅導遊咧，佢就話啦：， 除曬衫佢。 嗱，你係瞓帳幕、瞓沙漠，佢話最暖係咩咧？除曬啲衫，捐入個睡袋度。 哦。 佢話你千祈唔好著得多，如果唔係第二朝起身咧會凍死你咁樣。 哦。 哇！於是乎我甘受啊，冒住可能會俾團友襲擊我嘅風險啊！哇！我真係裸睡啊！结果晚晚都冇人嚟揾我啊，但系真系好暖啊！ 系因为团友唔中意掠抡骨啊！ 系啊，最中意食你啊，真系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副教授张其中杀妻案陪审团早前已经裁定张其中谋杀罪成，朝早在高等法院依例判处终身监禁。至于另一项阻止尸体合法埋葬罪，张其中早前已经承认控罪，被判监禁28个月，两项刑期同时执行。案发在前年8月17日，张其中涉嫌杀害妻子陈慧文，再将尸体运到办公室。警方其后在他办公室的一个木箱内发现藏有尸体的行李箧，死者当时颈前电线。政府早前公布为本地确诊新型肺炎在公立医院治疗而手停口停的基层市民发放5000元的补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至今接获2宗申请，其中1宗已经获批。他又说近日有地盘出现爆发群组，预料部分人会提出申请。至于本港失业情况，罗志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重申，政府没有计划再推出保就业计划。当局亦都认为制造就业机会比透过现金津贴好。政府部门亦都会创造一些临时职位，例如因应疫情的消毒工作可以加强。而未来一段时间，环保方面亦都可以新增几千个职位。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说，康文署的场地在疫情下最近收紧到只准排练不准表演，是要避免交叉感染。如果继续容许表演，被大批人同时间进出场地会带来风险。徐英伟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又说，他认为表演团体可以多利用科技直播或者是录播表演，但他承认由于疫情来得急，未有机会就此同艺团沟通。另外，施政报告提出大湾区青年创业计划，徐英伟说计划并非将人才和资金输出，认为不用担心年轻人一去不返，应该比年轻人多到外地体验和学习。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指控选举舞弊，形容是前所未有的欺诈。特朗普在社交网站上载长46分钟的发言影片，形容可能是上任以来最重要的演说。特朗普列举多个关键摇摆州份的例子，声称在宾夕法尼亚州有大量邮寄选票在共和党监察员不在场的情况下被非法和秘密处理。特朗普又声称民主党以疫情为由印刷和寄出数以千万计的选票给身份不明的收件人，认为邮寄选票没有任何保障。 特朗普强调要捍卫选票的合法性，不单止要尊重投给自己的7400万名选民，更加要确保民众对今次和往后的选举有信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69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43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3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4.7升4.5，腾讯控股582.5升8.5，美团275.8跌2蚊，盈富基金26.74升6仙，中国平安95蚊跌5仙，阿里巴巴255.6升4毫，中国海洋石油7.81升1.1，比亚迪股份173蚊升2毫，恒大汽车27.7升4毫，中国生物制药6.77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6，瑞士法郎0.894，加元1.293，人民币6.56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6点，升5点。港金现价报1691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63美元，卖出182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荔枝角方向，近住葵涌海关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而家全线解封啊，咁仲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噶。重复多次，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荔枝角方向，近住葵涌海关大楼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全线解封，咁仲系比较挤塞，龙尾就喺马嘉烈医院对出。咁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江西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江西街慢线坏车，咁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由于有工程啦，咁而家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啊。观塘道去油塘喺裕民坊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近住光板田村一段呢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深水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观塘道定富街旺角、观塘道开源道隧道口方向鲤鱼门、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你话世界仲有冇好人嘅咧？好多人都要人帮，但系又有几多人愿意帮？定还是有啲人帮咗人都冇俾人知？你有冇遇过好人啊？ 就等唱作歌手卢嘉怡带我哋发掘香港嘅好人好事啦！ 电视节目《爱在有晴天》，星期六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軒仔張敬軒咧，基本上佢嘅身份咧就真係咧有100个咁多嘅。以前咧你諗起佢咧就會諗起好唱得好唱得啦，後來發現唔係，佢好扮得添，佢可以扮咧唔同嘅造型啦，真係惟俏惟妙咧，你會覺得佢好犀利嘅。到近日咧，我諗你會發覺佢好食得，或者應該咁講叫做好忍得，因為佢每一日咧幾乎都會咧分享咧佢嘅申請翻嚟嘅工人姐姐咧又有啲咩早餐咧就請佢食嘅，所以咧有人就將佢封為咧早餐界嘅 KOL 嗱，咁但系咧，佢分享佢外佣姐姐煮早餐嘅嗰啲经历咧，其实又真系几得意嘅。嗱，首先第一咧，就系佢嗰个外佣姐姐啲早餐咧，真系每日都咁新鲜，每日都咁补鲜。点样每日都咁新鲜呢？因为你未见过啲咁嘅早餐啦，两块白面包，两块白面包。而佢点解每日都咁补鲜呢？可以 keep 到咁多日都系咁嘅。咁啊，如果咧你翻查翻咧，即系张敬轩咧分享佢外佣姐姐啲早餐咧。星期日咧，星期一咧就有两块白面包啦，星期二咧有白粥啦，星期三咧有两块烘窿咗牛角包啦，星期四又变翻白粥喎，星期五犀利啦，有四块白面包，星期六有三块切开咗嘅白面包，星期日又系白粥啊！嗱，你话啦，系咪 keep 到个保鲜呢？咁啊，所以咧，竟然造成咗一个潮流咧，就系每日大家都陪住张敬轩咧，望下佢姐姐究竟咧整啲咩早餐俾佢食。嗱，但系点解我话得意呢？佢唔係好似一般咧，即係網上討論區嗰啲人咧，就狠嚼啊、批評啊、鬧啊個姐姐咁樣。你有冇發現咧？點解大家咧分享張敬軒呢啲新聞嘅時候咧，冇人會話佢㗎？即係從來都唔會有人話咧，有得食好食啦，咩人哋都辛苦啊，冇人講呢啲嘢嘅。點解咧？因為軒仔咧，佢都用一個好幽默嘅方法咧，去表達咧佢對呢個早餐嘅感受。所以咧，我覺得係大家應該學嘅。與其咧，即係有好多僱主咧，有陣時見到自己家傭咧做咗啲嘢咧，你唔滿意咧，一嚟就擺上網公審啦，二嚟咧就狠嚼啦。咁往往咧，你有冇發現咧？往往得唔到你想人哋同情你啦、諒解你啦嗰種嘅效果嘅喎。你越鬧得大聲咧，網上面嘅人咧反而有咧即係反效果啦、可能會批評翻你嘅聲音咧就更加多嘅。嗱，所以真係應該學下張敬軒咁樣，你唔使話，哎呀，我都冇佢嘅名氣，真係唔使嘅。你學佢呢一種，真係舉重若輕，咁啊正話反説，以幽默咧就化解自己嘅怨恨，咁啊唔使抱怨嘅，仲要日日感恩添。咁啊，譬如話我見到咧呢兩日最新咧就話佢嗰啲粥咧終於都有新嘢啦，就有雞同埋蘑菇啊。咁咧於是乎阿軒仔咧都喺個 post 裏邊寫咧就話。有鸡食好感动啊，又有鸡又有菇，食鸡先定系菇先呢？咁样嗱，你唔好觉得佢好无聊，你有冇发现咁样呢？真系笑一笑，个早餐都更美妙，而且大家又好同情佢，又会用好多方法咧嚟帮佢咧谂一个即系更加丰富嘅早餐咧。呢啲咪就系、是、好嘅即系公关技巧咯，同埋呢啲就系好嘅面对生活嘅态度咯。嗱，所以真系奉劝大家，你如果你都拥有一个工人姐姐，佢系有啲嘢令到你不满嘅话咧，你唔使下下狠嚼嘅，学下张敬轩咁样，你同自己讲，我要幽默啲，我要笑一笑，啊，外佣姐姐工作更美妙。咁啊，今日咧想推介你睇一条 channel 咧，就系、是、嚟自呢、这、一个一传媒啊，咁啊一年前拍噶啦。佢咧就系访问咗咧一班嘅外佣咧，咁啊喺香港度咧，佢主要就系想访问下佢哋咧。嗱，有一个感受咧，可能大家好少留意嘅就系、是、离乡别井，佢哋嘅爱情故事系点样嘅咧？唔单止爱情，亲情故事系点嘅咧？咁啊，佢访问咗咧好多嘅外佣姐姐啦，有啲系印佣啦咁样。咁啊，当中就提到咧。 佢哋真係好陰功啊！譬如咧，佢話佢哋原來最難受係咩咧？就係、是最親近嘅唔係自己親生仔咯。即係可能呢個咧，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啊。佢喺香港照顧僱主嘅小朋友，咁但係自己嘅小朋友咧就要喺家鄉嗰度啦。甚至乎咧，原來佢話咧，佢有一個外佣咧講咗佢個經歷咧，就話開頭諗住咧。越早離開個仔就越好，點解啊？可以早啲翻去啊嘛！佢四歲就離開咗個仔啦，點知佢事與願違啊！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咧，佢喺香港十年啦，佢都冇機會翻去。佢話而家咧，佢最怕咧就係同個仔傾電話，因為個仔都唔想聽個電話。點解啊？個仔每一次都會問。点解我同妈妈倾偈咧，系要透过电话嘅咁样？咁啊，可能你会觉得，诶，你自己拣噶嘛，你有钱赚啊嘛，咁人心欲做嘅，我哋将心比己，你都可以喺呢个片段里边咧了解得到啊。究竟喺你屋企呢一个嘅工人姐姐，除咗煮早餐可能会令你困扰之外，佢仲会有啲咩烦恼嘅咧？呢、这个 emoji 公仔，我会俾三个喊喊佢，系啊，佢喊，你喊，佢屋企个细路其实都喊紧嘅。瞬间看 channel， 哎，唔知啊，彭仔，你啊应该屋企冇工人姐姐啦，不过你好需要、啊，我见佢呢几日咧，成日都会同佢外母咧就话喂，有冇汤水啊？有冇滋阴补肾啊？有冇嘢食啊？睇嚟你都好需要有人咧，每日煮个早餐俾你、啊，彭仔，你有咩要求啊？白面包加只蛋够未啊？ 即係多謝你啊，曾志豪，你嘅關心係啊，我而家咧好似有咗一個新嘅姐姐啊。 你外母嚟噶， 再介绍翻俾大家知啦，迟下吓。不过咧，我都曾经咧有请过外佣嘅，咁我请嘅外佣姐姐咧就嚟自印尼嘅，咁啊都虽然而家咧就唔需要再服务我屋企啦，咁但系咧都记得当时咧佢嘅尽心尽力咧，所以我哋都系全家人都系都系当佢一家人咁样嘅，所以都明白到咧好多外佣姐姐嚟到香港离乡别井咁打工咧，都确系咧我哋需要俾多一份嘅支持佢哋嘅，除咗出嗰份糧之外啊嚇，咁啊講到我自己今天咧呢、這個瞬間看 channel 咧，就想同大家咧，整啲嘢嚟食下咧，有冇食過咧？即係近期咧喺香港咧都咪賣曬廣告，有啲新嘅素食嘅嗰種嘅素食咧，就係佢標榜咧就係豬肉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咧就係素食嘅肉食嚟嘅嚇，即係素肉啦，唔係真肉啦。咁但係其實咧，原來就住呢一方面啊，呢啲嘅肉類咧，喺新加坡咧，近日有啲外電報道咧，佢哋將會咧係全球首宗啊銷售實驗室嘅培植肉咧都有得賣啦。會喺新加坡嗰度賣，咁呢一則嘅消息咧都幾震撼啊！對於彭仔嚟講，因為哇，聽落究竟呢啲嘢係咪即係好似異形嗰啲咁樣，即係點樣培植出嚟嘅咧？咁原來話咧，新加坡政府咧就同意啊，俾美國有一間嘅食品製造商咧，就喺佢哋新加坡嘅國內咧，係出售一種叫培植肉。呢種培植肉咧，英文咧叫clean meat。咁啊，係屬於實驗室裏面製造嘅。咁佢點嚟嘅呢？就係從咧動物嘅肌肉細胞，再加埋咧一啲植物嘅養分咧培植而成嘅人造肉啊，即係咧又唔係嗰啲咩植物肉咁樣喎，係唔同嘅。咁而咧佢哋依家整出嚟嘅咧就會係雞肉嚟嘅，話係雞肉啊，就唔係豬肉啊。咁但係賣都會賣得幾貴下，因為咧都成$50嘅價格。雖然話咧出品人咧話遲下咧會將個成本咧降低到咧係會同一般嘅高級雞肉咧咁上下價錢。咁喺新加坡啲餐廳咧就會食得到啦。咁唔知你聽到之後，你會係好有興致想試下呢一啲咁樣嘅實驗室培植肉啊，定還是咧都係覺得好恐怖咧？咁最緊要咧就係、是要了解清楚。究竟呢一啲嘅不同嘅唔係真正嘅動物肉嘅肉類啊，其實係點嚟？咁我哋多咗了解，可能冇咁驚恐咧，係咪？所以咧，彭仔就揾到一個 channel 咧，叫一條啊。咁佢係內地生活嘅視頻品牌嚟嘅。佢曾經有一條嘅短片咧，就係、是叫做咧中美人造肉大測評啊。咁就係講食物 革命人造肉咁讲。里面咧佢有访问咗有啲系人造肉嘅制造商啦，有素食餐厅嘅营运者啦，有中国农业科学院嘅研究员，同埋有中国农业大学嘅副教授嘅。咁呢条片当中最紧要就系了解一下，喂，你啲肉系点做出嚟咧？咁呢条短片入面咧就话俾我哋听咧，其实所谓咧呢啲咧唔系真正肉类嘅肉咧，都有两大类嘅。一种就是细胞培养肉，细胞培养肉它的英文叫做 lab grow meat， 其实呢就是相当于现在来讲在新加坡说可以卖得到的 clean meat， 那个的理论是应该是一致的，它是实验室培植肉嘛，而这种叫细胞培养肉，大家都是从动物的身上抽取一些细胞，然后在实验室里面就进行培植而成的培养肉。咁啊，但系就话咧，呢条短片讲嘅时候咧，都仲系话喺培植嘅阶段研发紧嘅，未成气候。但系而家咧，事隔咧几个月之后咧，新加坡就话有得卖啦吓嚟紧。第二类咧就系叫植物肉啦，植物肉咧佢英文咧叫做plant-based meat， 咁咧就系用植物蛋白质咧合成嘅。咁啊喺呢个短片入边咧有讲解翻植物肉咧系因为加入咗其中一种嘅原料咧叫做拉丝蛋白啊，咁啊因而咧令到啊比起咧嗰啲嘅素肉啊，即系我哋去啲素食铺度食嘅素肉咧，系更加有近似肉嘅即系真正肉类嗰个口感啊同埋咬口嘅。咁呢一啲嘅植物肉咧，佢嗰个材料咧入面咧。就是即等同而家喺香港出現嘅嗰啲新類型嘅豬肉咁樣咧，咁佢咧嗰個屬於人造肉嚟嘅都係，你會見到佢咧係帶啲鮮紅色，好似咧真係肉類咁嘅。原來咧就話呢啲鮮紅色咧係嚟自咧譬如係天然蔬菜嘅紅菜頭，佢提取啲汁液咧染成嘅啦。同時亦都會見到咧喺嗰啲嘅人造肉裏面咧，其實都夾雜咗有啲咧一點點白色咧，真係幾似豬肉嘅脂肪喎。原來嗰啲係椰子粒嚟嘅。咁加上椰子本身咧都有椰油噶嘛，有油分啦，所以令人咧即係食起呢啲人造肉嘅時候咧，就有一種咧係模仿脂肪嘅效果啦。好啦，咁最紧要俾人食咗之后个效果系点呢？咁都好公道嘅呢条短片，有食咗嘅就话赞到咧不得之了啦，话好有口感啊，好好味咁。但亦都有咧就系、是表示唔中意，觉得咧系一啲都唔似啊食紧真正嘅肉类，个口感咧亦都唔系咁嘅。咁啊，即系各有各嘅道理咁样。去到最尾嘅时候咧，就探讨翻咁究竟未来嘅趋势会系点呢？同樣啦，因為佢咧訪問咗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咁嗰啲持份者如果佢係製造商，佢梗係睇好個發展趨勢啦。但亦都有一啲咧，從呢個學術上、科學上咧，就認為咧唔睇好嘅，想取替呢個真正嘅豬肉咧，即係難過登天。亦都有一啲嘅係營運者咧，就認為其實都冇話想取替邊樣，只係想俾市場多一個選擇。咁但係作為係我哋平民百姓要考慮嘅咧，都真係起碼有兩樣嘢啦。一就係個價錢，原來話咧呢一啲咁嘅人造肉咧，會比起真正嘅肉咧貴成兩三倍嘅。另外就係咧，因為佢哋要改良個肉質咧，加咗好多添加劑嘅。咁你話啦，一條人造肉嘅短片就已經帶嚟我哋咁多嘅思考，所以我彭仔咧會俾四個手托輕鬆思考緊嘅 emoji 佢。 咁呢啲肉係咪叫做禁室？培育 啊，系实验室啊！呢啲猪肉如果系攞嚟煲汤，我谂冇乜味噶，所以唔好攞嚟煲汤啊！用翻真正嘅肉啊，桂花田。 好啦，就攞我特登去买嗰啲猪肉系真系。 做咩你期待我哋讲？哎呀，唔好啦，唔好煲咗你自己啦，咁样。 仲记唔记得十个月前啊？因为大陆爆发呢个疫情啦，咁啊，因为农历新年咧几日假期啦，香港发生咗咩事呢？唔记得啊？如果唔记得嘅，仲有大量喺啊，唔系即系如果唔记得唔紧要，因为如果咧你仲有大量嘅留喺屋企咧，你一定会记得。点解啊？因为仲未食晒啊嘛。咁讲紧咩啊？系米啊！记唔记得大家喺十个月前喺度抢口罩、抢厕纸，仲有抢米啊！最震撼有其中一间屋，屋企冻咗成十几包米喺度嘛！唔知佢食晒未啦吓。嗱，中国人咧最紧要就系嗰包米同埋嗰碗暖粒粒、香喷喷嘅饭啊！ 啊！嗱，记得咧，教嗰啲小朋友啊吓，即系趁住而家佢哋喺屋企嘅时候咧，教佢哋啊米咧啊，即系饭咧系由生米啦，加适量嘅水咧，放入电饭煲度揿个掣去煮嘅。点解讲得咁仔细？因为有啲傻猪猪真系唔识噶嘛。咁啊喺美国咧就健康资讯啊哈佛学院咧，佢系研究指出啦，佢话咧食白饭咧等同于食纯蔗糖一样啊嘅效果，即系咩啊？即系食咗饭之后咧，佢嘅血糖升高水平咧同葡萄糖一样啊，所以患有呢个糖尿病嘅人咧，应该选择低血糖食物，咁啊抑制血糖升高啦，并且将佢降低啊血糖糖尿病嘅并发症风险啊。咁啊医学院就话啦，如果咧食开白米嘅人咧话咧，可以咧就可以唔好食咁多啦。咁啊转食咩咧？糙米咧或者精谷米啦啊，嗰啲速溶啊快熟嗰啲燕麦片咧就转食呢个条状嘅燕麦片啦，唔好食薯仔就转食意粉。咁啊仲要咧吓食全麦面包咧就唔好食白面包啦。咁啊食菜就唔好食粟米，因为即系嗰啲所有佢话转食嗰啲咧糖分都比较高嘅。啊，仲有即系如果系佢哋仲要漏咗一样嘢咧，有糖尿病嘅朋友都唔可以食粥嘅。不过其实咧有呢个问题嘅朋友，其实咧佢哋都知道有啲咩食得，有啲咩唔食得嘅。啊，既然讲开咧米饭咧，我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咧 BBC 咁啊，佢哋嘅新闻中文嘅 channel 啊，佢题目咧写住 BBC 唔识煮饭 ，KOL 批评女厨师唔识煮饭，而女厨师笑住回应。咁啊，条片点解咁巴闭咧？即系爆红，因为其实除咗佢哋咧，嗰个 KOL 咧，佢爆红咗之后嗰条片咧，因为佢批评佢啊嘛。其他咧好多咧嗰啲叫做藝員朋友啊，好多人咧都攞咗呢條片嚟喺度講，哇咩事啊咁？咁發生咩事咧？就係話條片就影住一個女主持啦，咁佢去煮飯，咁啊煮咩咧？佢就係煮蛋炒飯，即係我哋炒飯啦。咁啊結果咧，佢咧開始煮飯嘅時候用1:1嘅份量咧去煮啦，咁煮完出嚟當然啦係粥唔似粥，飯唔似飯啦。咁呢個都唔重要，最震撼就係佢攞住啲飯走去做咩啊？放落個筲箕度，放落個筲箕度做咩啊？隔水。佢嗰啲筲箕系啊，佢做咩？佢将啲饭攞去冲水啊！佢攞啲饭攞去冲水，那个 KOL 直情大叫咩事啊？咩事啊？咁样你唔识煮唔好煮啦！咁样喺度不停批评佢 ，oh no 咁样。嗱，虽然系咁啫。BBC 亦都唔会因为咧，佢咁样俾人闹法咧，而去收收埋埋。佢仲咧个主持咧，仲请嚟咧个 KOL 啦，同埋个女厨师一齐接受访问，真系我觉得系好大胆，好犀利究竟內容佢講啲咩呢？大家可以咧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度啦，我哋一間稍後咧會 post 呢條片出嚟，你就睇到嗰個震撼嘅場面。我會俾三個，我真係唔知咩嘅符號，我會俾五個白飯俾呢個 KOL， 俾呢個女廚師話俾聽，白飯係一碗碗嘅，係好挺身嘅，好好味嘅咁樣啦。 哇，阿 Fred， 你揸个咩车过嚟啊？ 我呢架咪绝地火星车啦！ 喂，俾我坐，俾我坐！ 喂，唔得唔得，你攞住啲易燃物品啊，系唔可以上我呢架火星车嘅。 咁我可以上得啩？ 你都唔得喎！ 喂， 因为你系 too hot。 耶、yeah ！ 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案短期啦，嘉宾有佢。 易燃物品风险高，切勿乱放，要存好。我系郑俊宏。 停播不停學，增值好快乐。 哎呀，好赶时间啊，肥妹仔， 哎、 好赶时间啊 ，Chris Lion 哎呀，早晨啊，唔讲咁多啦。 系啊，早晨啊，肥妹仔同埋啊，秀恩姐，我咧今天咧想同大家咧分享咧认识一种动物啊。 好。 我咧因为睇到新闻咧吓咗一跳啊，好 crazy 啊！有只美洲豹咧，哇，走咗入去印度，喺印度嘅一间女子宿舍嗰度啊，佢仲踎咗喺嗰个梳化底嗰度 闻啲底裤。 吓， 佢咪闻啲人啲底裤啊？ 佢唔系佢 啲炮啊嘛， 嗰啲女子宿舍嘅人以为系炮闻 嘅，系咯。 佢又问地毡啊， 但系就吓到咧，哇！大家都觉得好恐怖啦，有只美洲豹、啊，你知唔知美洲豹咧？其实个样咧系啦，头先阿寿安姐你话佢系好似豹纹底裤啊咁，都差唔多啦。因为佢嘅特征咧就系有咧好靓嘅豹纹，一系黄色啊、啡色啊、白色咁夹杂啦，同埋你有冇留意啊？嗰啲嘅美洲豹佢个豹纹咧，其实系好似一个玫瑰花咁嘅形状嘅喎。 白玫瑰 唔系白啊，系噶、黄黄啡啡黑啊咁啊。 O、okay. K， 原来话咧美洲豹咧佢就属于呢个猫科类动物啦。咁咧佢有第二啲名字，又叫做斑点豹或者美洲虎。哦、 美洲哇哇， 美洲虎都得喎。 虎豹咁啊就别墅噶啦噃。 系咯。咁咧原来话咧呢个嘅美洲豹咧系猛兽之中咧系老三嚟 嘅，排第三嘅。 系、 啊、 啦， 咁有边个见过佢啊？ 狮子老虎同狮子。 真系啊，狮子老虎豹 啊。狮子老虎豹咯，同埋佢。 跑龙虎，虎跑龙虎，即系玩 个游戏 啊！ 咁边个系有个龙 咧？ 佢同埋佢跑得好快噶、哦， 系啊，好快，因为咧佢啊时速啊系每小时80公里啊， 哎呀， 即系等于一架。车都 行高速公路噶啦，佢唔嚟得香港噶啦，佢每次一跑咧就俾人哋冲红灯噶啦，影快相噶啦， 扣晒分 嘅 佢。咁、但系咧，原来一只咧成长咗嘅成熟嘅美洲豹咧，都有成2公尺咁长个身，个体重咧，哇，肥妹仔拍得住你啊，96公斤啊！ 但系点解人哋咁重都跑得咁快，肥妹仔你就 喂， 不过最后讲埋啦，啲美洲豹咧，原来都唔系寿命好长咋，好似猫猫狗狗咁，得12、15年嘅寿命噶咋。 因为佢跑得太快啦，好快就跑到终点，又由起点嚟过啦。 早在9月已经传入社区，目前追查到可能是源头之一的尼泊尔家庭群组。他认为问题不在于病毒测试，而是在于样本质素。他又认为指定酒店有作用，应该安排专人采样，有关人士解除隔离之前亦都要作健康申报。南韩连续两日新增超过5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过去一日再多540人染病，累计35,700多宗确诊，再多3名患者不治，累计529人死亡。新增的确诊个案当中，有516宗属于社区感染，首都圈占419宗。疫情有全国大流行的迹象，加上重症患者急增，社区防疫工作亮起红灯。防疫部门认为今个星期的疫情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未能够降低感染率，将会无可避免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5.9度，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38点，升105点，总成交金额55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2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2.5元，升8.5元；美团277.2元，跌6毫；小米集团24.75元，升4.5元；盈富基金26.82元，升1.4元；中国平安94.8元，跌2.5元；阿里巴巴257.4元，升2.2元；中国海洋石油7.8元，升1毫；比亚迪股份173.4元，升6毫；建设银行6.07元，跌1.1元；中国生物制药6.84元，升1.8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73，瑞士法郎8.672，澳元5.747，加元6.001，新西兰元5.479，欧元9.398。 每百日元兑港元 7.423，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4.61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806 点，升5点，港金现价报16,910 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29美元，卖出1,8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咧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嘅。但系咧慢线都仲系有工程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啦，快线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啊，慢线仲系有工程嘅。咁而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由观塘码头一段咧开始挤塞啦，车龙已经排到去 Mega Box。咁另外咧，观塘道都系观塘道啊，都系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都仲系有工程嘅，咁而家咧车龙非常之长啊，排到九龙湾德宝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咧系有工程啊，咁而家咧影响到部分封路啦，路面排到去咧九龙湾德宝花园嘅。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咧，近住光板田村一段都仲系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过梁虹桥面方向深水湾、薄扶林道碧丽道方向中环、香港仔海旁道鱼市场桥面来回、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观塘道开源道隧道口方向鲤鱼门、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知唔知欣妮姐姐平时有咩拿手菜式呢？ 我是 Ida， 我来自是印尼马楞，我最喜欢牛腩炆白萝卜，我的呢就落柱侯酱、盐晒啊，同埋芹菜，这样就会好腩好好味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系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啊。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11啊，咁啊，今日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啦、嗯，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 ，Home Office 有佢程振鹏。 系啊，喂，两位啊，你哋多唔多嗌外卖啊？ 多噶，多噶，多噶。 即系自从呢一个嘅疫情之下，我相信咧，即系好多家庭系多咗自己煮饭食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即系诸如我呢啲咧吓，就系、是、即系费事开个炉咧，就嗌外卖就嗌得非常之频密。 系啊， 好彩咧，即系依家又真系多咗一啲嘅外卖平台啦，即系好似比较容易啲咧去 order 任何自己想食嘅嘢。当然嗰、那个价钱其实系贵咗。 但系咧，我咧就嗰、 那 个次数真系咧十只手指。 你点同啫？你唔好再讲嘢啦！你有工人姐姐，你又有阿妈，你自己又有一双手，系咪先？哎呀， 就算我星期日 仲讲、啊，你一个仲嚟、啊，咦、哎？我好想嗌外卖噶、啊，我屋企有四个厨师啊，咁样真系离晒谱啦！ 即系就算星期日， 我仲嚟、啊，你睇佢。 星期日 咧，即系冇姐姐啦，咁啊，即系就想食下出面街嘅嘢咧，咁跟住于是乎咧，我就出街都有出街去买外卖嘅，但我系去我点解咁多嗰啲兜咧？因为即系疫情关系咧，咁啊，我冇得堂食啦，咁我加咗咁多口啦嘛，咁啊就 于是你攞啲烹出去买外卖， 所以咧我就去系啊，因为 自己装嘢食咯， 因为咧你每一次叫四个，即系叫四个嘅时候咧，哇，嗰啲兜咧我真系觉得好残忍啊！ 咁样噶， 虽然咧我已经系即系洗完之后再用啊，但系原来啲胶唔可以咁样用噶嘛。 系， 于是我买好多兜咯。但系我都系自己就去买外卖，我就唔系叫人送上嚟。 我都有攞嗰个餐盒直接就攞去，即系譬如嗰啲快餐店度咯。 系啊， 但系如果嗌 apps 啊外卖嗰啲咧，咁啊鹏仔就你梗系第一啦。你哋放 lunch 啊，你哋嗰几同事全部都嗌嗰啲外卖，又贵、啊。 即系耳熟能详咯。 我好讲真啦，阿豪仔，你讲得啱，好贵。 好贵啊！ 我真系计下。雖然我洗極都洗唔曬啫， 我都明啊。 但係咧，我都感覺到，譬如咧，一年嘅疫情咧，嗰個壓力 大咗 啊！哇，餐餐咧唔係七八十蚊，就百幾蚊一餐嘅喎，一個人、啊。 我話俾各位聽眾聽啦，有一次阿彭仔咧，同埋佢哋嗰啲好同事咧、我梗係唔會話俾你聽，就係、是、阿 Vincent 啦，係咪先？點會話俾你聽阿學希啊嗰啲？咁啊，同埋蔡主任嗰啲咧， 咪就係咯。 佢又好心、啊，佢見到我同阿田咧，可能咧冇嘢食啦，咁啊晏晝要開會，佢就攞張單嚟。你哋听唔听嘢食啊？咁样，我话喂，好啊好啊，望下先。哇，唔系啊， 唔系企硬唔听， 系咯，听啊，一定听啊。 跟住我哋咪企硬唔听， 冇错啦。望完之唔系睇完之后就话企硬， 系啦，唔听嘅， 听嘢衰硬，好贵、啊，八十蚊我见到其中一个，哇，都系食个 lunch 啫， 同埋咧食啲粉面啫，讲紧。 啊，唔系佢都唔知七八十蚊，我上次见到有个，我见到八十又除非咁咯。 我而家开始怀疑咧，阿 Vincent。即系呢个神光嘅监制咧，佢咁主动成日拱个手机 收佣嘅 点餐咧，我怀疑佢有份。 系啦，唔系我谂住系下次，除非老细话咧得啦，有当我包底。 我想话咧， 咁我剔啦。 曾志豪平时咧食晏昼咧，同佢食晏昼咧，佢咧好少可食嗰啲餐set餐嘅，佢食佢硬系要嗌额外嘢嘅，系啦，散叫啊贵啲噶嘛。 系啊， 但佢睇个餐牌，佢都觉得贵。 咁咪就系话啦，连我都觉得咧，即系食食下觉得唔对路，即 系 个晏昼咧，即系食。贵咗好多， 系嘅，其实咧，到嗰个地方去食嘅时候咧，我好记得嘅，有个海南鸡饭，咁咧跟住咧，即系喺嗰度堂食咧，叫做咧58蚊到嘅啫，但系咧去到外卖咧嗰、那个叫即系送上去嘅时候咧，变咗80几蚊 咯。啊，呢、這个就系大家考虑啦。 系啊，好啦，发生咩事而家？ 但系咧。一樣咧，係有好多人會使用呢種嘅外賣平台啦。唔單止香港啊，外國都係。不過，但係喺用嘅時候，有冇試過出烏龍嘢，搞到咧即係好頻臨啊？又或者係好麻煩咧？喺呢個菲律賓，就有一個咧。屋企咁佢哋咧就叫外卖，咁有个细路女咧就好乖咁样就帮阿嫲嫲咧就点炸鸡，咁于是咧就喺个手机嘅应用程式嗰度落单啦，好啦搞掂，咁跟住咧隔咗冇耐，开始咧就有人真系送嗰个炸鸡嚟啦，好正常啊，但系 啱啱佢落咗单啊嘛， 但系跟住呢一个细路女发现，咦呢一个第一单嚟嘅炸鸡，点解门外边即系屋企门外边啊一条街？企咗咁多人喺度都系等住送只炸鸡嚟嘅咧， 咁多人送炸鸡， 原来咧呢个细路女咧，佢冇谂到咧，之前咧佢喺揿嗰个落单个 app 嘅时候咧，佢揿咗成41次啊，因为咧佢揿咗41次，第42次咧先弹嗰个话你已经成功订到啦。 哦，明白， 明白，唔系啊，因为嗰个 应用程式咧，可能咧佢反应比较慢啊，比较迟到。咁我惊我订唔到啊，咁我咪再揿咯。其实呢情况咧，我都 已经揿咗41次，所以有佢门口后边咧 有41 个人喺度排紧队啊，送餐嚟啊。 但系奇怪、哦。点解嗰间公司咧，佢收到一个同一个地址，跟住分开唔同嘅，即系分开唔同嘅次数，但系订同一样嘢嘅时候， 咁佢都唔觉得奇怪嘅， 佢都好奇怪，唔去查询问下嘅。 咩？佢当你落咗单就俾钱噶啦。 啊，咁啊系。 你有41单，我就赚41次钱，我唔理你啦。 咁咧，所以呢啲咁嘅乌龙事咧，即系大家咧， 但打唔打得甩啊佢？ 佢冇啊，佢冇得打得甩啦。佢只係呢有其他啲邻居见到佢呢一个情况呢， 手 就发住出嚟影相啦，因为有成队人排。 因为一队人40多人排队嘢都好震撼嘅话咪。 亦都有啲邻居呢就好即係叫做同情个细路女啦，因为呢佢结果嗌咗成呢係1000多元啊嗰、那个炸鸡。咁唔够钱俾呢，於是呢其他邻居呢就有少少夹埋咁样啦。 夹钱就 食啲啦。 夹钱俾炸鸡喎，呢件事真係好劲喎。 如果我见到嘅咁佢又真係一个误会嘅，可能我都话咁、哎、好啦，我都帮你买一份餐啦、 啊， 但系都攞唔到40多份噶、 啊。你乘机食人嗰啲啦，你 咁啊，所以就有阵时都谂下自己喺落单嘅时候咧，用呢啲手机应用程式咧，有阵时都会唔系好明白究竟我系咪应该揿落去，或者系佢系咪已经 charge 咗我钱啊？ 哦，最紧要就系咧付款嗰栏嘅啫，我成日觉得。 但系因为咧有一啲嘅应用程式，佢嗰、那个menu 咧，嗰、那个用法个界面咧系有啲唔同嘅。亦都有時有陣時咧，你係唔明點解佢要咁問？譬如試過咧，就你點一個係咖喱豬扒飯咁樣啦，跟住入到撳咗呢個菜式之後咧，佢問你咧，你要揀飯意粉定係？ 係 我咪咖喱豬扒飯咯，仲咩揀飯意粉？ 咩佢俾選擇你改啊嘛，可能有啲人唔想食飯，想食意粉。 其實而家係麻煩咗㗎，譬如我去嗰個麥當當嗰度咧，佢其實可以俾你撳咁個顯示屏咧，你就唔使 直。 堂食嗰度 啊 嘛，但系啦，你都喺嗰度可以揿噶嘛。佢真系咧， 佢问得好仔细噶嘛。 佢谂得到可以将佢变成一种选择嘅咧，佢都俾你选择嘅。 系 你想要薯条啊，大中细啊，要唔要自己配制唔同嘅酱汁啊，或者嗰啲调味料咧？ 有冇喺个图嗰度咧会再问你可能你都会喜欢。 系啊，有好多噶。 因为嗌杯汽水，可能咧就话有小冰啊、冇冰啊、酒冰啊，定系有多冰、少冰啊，咁样好多格格。 但我发现咗一样咧古怪嘅地方，佢咧系可以咧，我讲。麦当当个啦，譬如咧，你拣咗一个食物咧，佢俾你加配噶嘛，咁呢个加配咧，哇，你个人名嚟噶，呢个加配咧系平啲噶。如果你喺嗰度地方加配咧，譬如话你有一个苹果派，如果你原价买咧，我唔记得咗，当$8啦吓， 正 价$8啦。如果你加配咧，揾咗呢个女仔出嚟啊，加配咧$5就得噶咯。咁于是乎咧，佢本来系好事嚟噶嘛，但古怪嘅地方咧就系、是，譬如我想话，我呢个炸鸡咧，我就想配个龙虾汤就够啦。咁我想配呢个啦，咁我有嘅，佢都可以俾你配啦。咁我另外咧谂住话，咁我第二个苹果批咯，我都想加配啊嘛。睇下咧，佢会唔会可以第二栏俾我加配？ 唔得咯， 佢又冇咗噶啦。 梗系因为 用 优惠一次嘅咋， 优惠有期限。 系啊，所以有时咧搞咗好耐啦，吓点解冇嘅？我成张取消咗佢。 啊，嬲地 真系岂有此理真系。 咁但系我试过咧，嗌呢啲嘅外卖平台嘅时候咧，就有嗰个餐厅咧系打翻电话俾我，然之后咧佢就话有一啲咧佢系冇咗噶啦。咁咧，咁啊點算咧？咁 即係譬如你叫咗個海南雞，佢話：唔好意思啊，海南雞賣曬， 賣曬啦。咁啊都咁點算咧？我係咪要再揀個定成張單取消咧？咁原來有啲 case 咧就佢會咧同我去配啦。哦，你個海南雞飯咧$75嘅，咁因為我哋配翻啲$75嘅嘢食俾你啦，咁樣。所以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有幾樣嘢原來佢都冇嘅。咁結果咧，佢就幫我求其配咧，就配咗啲其他嘅美食咯。但 配唔配得啱你 O 唔 OK 啊？ 都 OK 喎。咁啱嗰次我好彩。同埋配到咧出嚟，我計過咧係多過我原本嗰個價錢嘅。 咦，好少可喎，好少可會有賺喎。係 啊，多幾蚊啦，又唔係話多好多咁咯。 但係咧，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因為睇新聞咧，都有時睇到呢啲叫做送外賣嗰啲情況咧，係真係見到咧嗰啲外賣員咧係甩曬碌啊，嗰啲嘢食咧嚟到咧係真係咧東歪西倒，係真係打衝鋒咁樣嘅。 我呢度有單咧好笑㗎，我諗我哋香港唔知有冇試過咁樣。 睇喺外國先， 大陸嘅，咁咧就話嗱，你嗌外賣嘅時候咧，佢咪有個叫做備註咧，即可能譬如你話啊，唔該我可能 早餐具 啊，或者你話要攞多兩包茄汁咧，可以打備註噶嘛。佢話咧大陸咧試過咧有一個叫做外賣系統咧， 啲備註係點？ 佢就收到一個備註，咁咧佢就買嘢啦，佢買嗰啲滷水飯啊嗰啲乜嘢嚟嘅，咁啊買完之後咧，個老闆收到張單咧就見到，咦唔係喎，等陣先。 佢嗰度写住帮我姐姐，帮我姐姐， 帮我， 帮我啊 姐姐 ，Help me， 姐 姐，多谢啊， 帮我系啦，姐姐，帮我姐姐系啦。喂嗱，你老板娘同老板 系啦， 你觉得系咩意思咧？佢订外卖嘅时候 冇理由噶， 佢写住帮我 扣咗钱噶啦。 你哋有冇谂过可能系一个求救信息咧？ 吓， 帮我啊， 帮我， 帮我姐姐，帮我姐姐， 谢谢你嗰姐姐啊， 姐姐系啊， 帮我姐姐。 因为个老板一见到佢就话：等阵先。无端端讲帮我姐姐， 定系佢咧觉得，哎，有人送饭俾我食真系好啊，真系唔该晒你帮我、啊。 唔系、 啊， 个老板觉得似系啦，因为以前试过咧，有啲人就俾人禁锢咗咧，佢、 啊啊、 可能都系靠外卖或者唔知点样咧，摄张纸啊，同出边啲人讲咧，救我，救我咁样，佢又写住帮我姐姐，帮我姐姐。 咁系咪咁啊？ 嗱，个老板咧， 结果咁佢有冇即系考究过？ 佢真系报咗警。 咦？ 个老板见到呢，佢话喂唔对路，应该咧有啲问题，佢、就觉得咧呢个。顾客可能遇到危险啊！佢好人、啊，真系咧，佢即刻决定报警处理。 因为呢个秘住嚟噶嘛， 系啦。咁咧，警察咧亦都系咧，即系如临大敌、啊。佢哋又好专业、啊，立埋盾啦、啊，立埋警棍啦、啊，全部都长枪都攞埋、啊，就包围呢一个。即系如果你话有41个人嚟送外卖炸鸡够夸张咧，佢成队特警队啊，就包围住个送外卖嘅地方嗰度。 重视呢个帮我 姐 姐。 系啦，一扑出嚟嘅时候咧，佢直情拍起一样，我话 包门。 开门，开门！佢什么事啊？砰！咁即系打咗佢啦，然后全部人攞晒枪，佢就话：猪头，猪头，喂，什么事情？佢话冇事啊，冇事啊。佢话系咪你话帮我？系啊，系啊，系系、啊，我帮我。拆人呢？唔好拆人啦，我自己啫嘛。 坏人呢？ 系啦，坏人呢？ 都冇 啊。 系啊，衰人呢？ 咁佢话：咁你打咩帮我啊？ 系啊， 咩要打帮我啊？咁样 打咩帮我？ 系啦， 系。 究竟发生咩事？ 我刚才讲嗰句咯，佢其实只不过多谢佢啫嘛，唔该晒你。 即可能佢系有啲叫做阅读障碍，所以咧就打得好简单嘅字嘅啫。 个顾客话：我冇打啲乜嘢，我话呢张单系咪你写嘅？帮我乜乜，帮我系咪你讲嘅？系啊，咁你帮我啲咩？哦，我系叫个老板帮我带包香烟， 系牌子嚟噶？ 唔系，嗱呢、這个就案中案啦。个民警嗰啲警察就话啦：帮我带包香烟。 冇写香烟喺度。 系啦，佢话你张单冇、啊，你张单净系写住帮我，跟住星星谢谢，帮我即系嗰啲星星嘅符号啊。咁啊，佢话冇嘢啊，咁样。跟住嗰个老板呢个时候走出嚟咧，佢就话：哦，民警同志啊，咁你又唔怪得佢，又唔怪得我啦。 咩事啊？ 佢话原来咧， 有包烟仔， 香烟咧系敏感字嚟嘅， 出唔到啊， 出唔到啊。佢、话原来咧，我哋祖国嘅网络系统咧。就会导致 香烟都唔俾打。 佢话香烟系属于敏感字，所以咧佢本来写住帮我带包香烟，就变咗帮我星星星星星星。然后佢重复打咗两次，可能佢觉得系帮我啦，两次啦咁样。 即系惊佢唔明咧，就会再重复系。 帮我叮叮叮叮叮叮叮谢谢，帮我叮叮叮叮叮叮谢谢。 哎呀，真系冤枉啊真系。 所以咧，有时咧有啲嘢太敏感咧，就出事噶啦。 俾代码佢啦，好惨啊！香烟都唔打得出嚟， 我啲坏人嚟噶嘛？呢啲食烟危害健康啊嘛！ 哭了，才发现自己真的受伤了。你曾对我说你永远是我的，为了爱情我把自己的幸福都忘了，你快乐我就快乐，也许是我们彼此都太年轻了，总是特别容易沉溺在爱情里，每当我再次看到身边美丽的花火，你已离开我，我还是想对你说。 在爱情里。每当我再次看到身边美丽的花火，你离开我，我还是想对你说 Baby I love you so much。 台通识六十秒， 想在吊棚上面做嘢够稳阵，开工前就要委任合资格人士做针对相关工作的风险评估及制定安全施工方案。 另外，搭建、拆卸或者是更改棚架，需要由有经验及受训练的工友在合资格人士监督下进行的。 而每个工友都一定要着好全身式安全带，要用防舵扣持续扣在独立救生绳上。而独立救生绳需要连接在检验了的有眼螺栓或者流动式临时防舵系稳装置。 而吊棚必须设置安全进出口和密铺平台，每边都要设置稳固的护栏和底护板，还要有安全网围封。 用来承托吊棚的狗臂架都要装置最少三粒的系稳螺丝，而吊棚要有斜撑和连长器，防止吊棚倾塌。 还有啊，装系稳螺丝之前要先勘察外墙的基座物料有足够强度，而装系稳螺丝嗰阵需要参照供应商的安装指引，包括钻孔的大小和深度等等的要求。 最后，吊棚要由合资格人士定期检查，证明安全及签发表格五后才可以使用啊。还有啊，记得围封工作地点，保障其他工友以及公众安全啊。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会第一节新闻。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张其忠杀妻案，陪审团早前以大比数裁定他谋杀罪成，今朝早在高等法院依例判处终身监禁。至于早前承认的另一项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被判监禁28个月，两项刑期同期执行。张其忠在庭上听到判决之后表现冷静，并望向坐在旁听席上的亲友。辩方求情的时候说，张其忠亦都是受害者，长期受到精神虐待，有抑郁和精神失常。几百封求情信来自他的亲友和学生，很多都是社会杰出人士，都高度赞扬张其忠。法官彭宝琴判刑的时候指出，谋杀是取走他人的生命，即使张其忠是温柔和蔼的人，但他冷血地杀死结婚超过30年的妻子，无论如何，事件对于死者、被告和他的家庭都是悲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和创意尤为重要，特区政府会致力维持本港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标准一致。林郑月娥以视像录影方式为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致开幕词。她说，今年的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民众日常，开放的创意可以带来更快、更好以及更具市场价值的解决方案。香港素以善于应变见证，这一项的能力促成本港在多个领域的增长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亦都会为不同业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他又提到，今年六月通过的版权修订条例优化了涉及阅读残障人士的版权豁免，令条例符合相关国际标准。 三名前香港众志主要人物黄之锋、林朗彦同周庭，因为去年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寻日分别被判囚7至13个半月。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刑罚同控罪性质不相称，认为法官考虑了不应该考虑的因素，如果三人上诉看不到有加刑的可能。张达明认为法官今次似乎将一些不和平的情节放在黄之锋和周庭等人的身上，违反法律原则。他说如果当日他们知情并参与涉及不和平的元素，就应该控告非法集结罪，这个情况下有关判刑就可能讲得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说，对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彦和成员周庭因为包围警察总部案被判监，表示严重关切，并已经向中国政府传达。周庭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日本非常有名。加藤在例行记者会说，日本对香港最近的局势越来越担忧，包括对周庭在内三人的判刑。他说日方通过各种机会向中国表达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36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6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2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5.5，升11.5；美团279.6，升1.8；小米集团24.85，升。是啱啱转咗，是24.9升6毫，盈富基金26.92升2.4，中国平安95.25升2毫，阿里巴巴257.8升2.6，中国海洋石油7.78升7仙，比亚迪股份174.8升2蚊，汇丰控股43.75升1.3，建设银行6.1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44，瑞士法郎0.894，加元1.292，人民币6.55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8点，升37点。港金现价报1696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19美元，卖出183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观塘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有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由于有工程啦，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有意外啦，咁加上慢线有工程，咁但系而家意外就清理好，工程都完成咗，咁观塘绕道去油塘交通回复正常。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观塘绕道去油塘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联合广场对出慢线咧，都系有工程咯。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联合广场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都系头先讲咗受工程影响啦，咁所以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深水湾、薄扶林道马丽碧丽道方向中环、香港仔海旁道鱼市场桥面来回、观塘道开源道隧道口鲤鱼门。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加上画面，成就一段段永恒的记忆。 音乐再起，温暖依旧。 我会与你抱拥，雨在荡也荡，吹吹风。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Fiona， 你有读 fashion design， 你觉得阿姨适合穿什么 style 的衣服呢？ 一般工装 feel 咯，佢而家个头发个造型咧，就系啱啱好，好似嗰种日本男仔嗰种笔记。 Fiona HHW，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0:40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0%，冻咗嘅一个早上吓，希望大家咧记住保暖保暖，千祈唔好病啊吓，因为入医院都唔系一件好事啊。咁啊，而家呢个时候我哋有豪雨录。 豪雨录，你够唔够硬净啊？ 他反对就反对，亦都跟你爱下去。 这个星期啊，我想有两个名词啊，真系大家耳熟能详啊，亦都系茶余饭后你必然都冇得回避嘅，就系 mile 同埋硬正。某程度上唔单止系代表咗嗰一位记者嘅选择，亦都系代表我哋每个人啊，你嘅生活选择啊。大家都话啦，俾一个女人当面话你唔够硬净，嗰种感觉系点样嘅咧？嗱，呢度要分开几个范围嚟讲噶。 换个时代再一起。 如果系你老婆同你讲话，哇，做咩你唔够硬净嘅话咧 ？OK 噶，其实 OK 噶，你唔好伤心，因为。你对住自己老婆咧，态度真系唔使太硬净嘅 ，mile 啲 OK 嘅。啊，不过如果你喺你嘅老细面前，佢话你做咩你唔够硬净咧，咁你就要谂下啦吓。 会唔会系佢嫌你仲未做得够准咧吓？ 来生与骨气，为自自尊撑过去。 我好中意咧呢一段对话咧，嗰、那个剧情嘅张力啊！一个就话点解头先咁 mile， 另一个就话我第二节咧就会硬净啲噶啦。其实由人哋叫你太 mile， 你然后就话我会硬净啲，本身就唔够硬净啦，系咪？因为你要听人哋嘅指示噶嘛，你都系听导演要求噶啫嘛。咁有几硬净咧？其实呢个会唔会系另类嘅一种 mile， 另类嘅一种听话咧吓？所以呢个星期咧，好多人都好关注咧记者呢个行业啊，特别系究竟佢应该有啲咩嘅特质？点解有一啲记者咧就走咗，有啲记者就留低？咁啊，赶人走嗰啲记者同埋俾人赶走嘅记者，究竟佢哋边一个先系真正嘅记者咧？吓、仲记得咧，三十几、四十年前。即系大家话记者嘅三大特质咧，讲到好似今时今日都仲系啱用嘅。所谓铁脚马眼神仙肚，但系以前嘅铁脚马眼神仙肚系咩意思咧？唔系等系话啊，你只脚咧一定要好似铁打咁犀利，我哋周围都周围走，周围走噶嘛，系咪？马眼咧就话你只眼咧要好广泛嘅视野，要好灵活，你要周围望到唔同嘅事。神仙肚咧就系话喂。咁有阵时咧，你就要一年廿四小时咧，都系要追新闻咧，你就要有神仙肚顶住肚饿嘅咁样。但系如果今时今日呢三个特质，会唔会有另外一个意思咧？铁脚嘅意思会唔会系话你只脚真系要好硬净，因为你唔可以轻易跪低，所以你要有铁打只脚。跪得低喺度嘅，你就好难话你自己系记者噶啦。我唔同意喺记者会度为咗要影相，唔好遮住后面啲 camman， 所有记者都踎喺度噶。系 ，sorry， 嗰啲另计，嗰啲另计吓。谁狂怒？谁烂路？马眼又咩意思咧？跑马嗰啲朋友都见过啦，有啲马咧出场嘅时候咧，佢会遮住个眼罩噶，因为咧就即系惊咧俾其他嘢咧影响到自己视线啊嘛，咁啊专心向前跑啦。我发觉而家嘅记者都需要系有呢一种遮住只眼嘅马眼精神嘅，因为如果唔系，你就好容易就会俾利欲分心，可能你就会望到第二啲你唔应该望到嘅嘢，你应该系只眼就正系望住咩啊？望住你份稿咯，望住你自己嘅真相咯，系咪？唔好咁容易就望到人哋嘅面色啊！啱嘅，马眼遮住佢啊！亦决心等到你，等得起。但系神仙肚咧，我觉得个意思系一样嘅，不过系要再惨烈啲啫。以前嗰个神仙肚就话你一日追新闻，可能追到冇饭食，所以你就要好肚饿啦，忍住先啦。咁而家一样。佢系话俾你听，你真系会冇饭食噶。嗰、那个阿头都话啦，记者得13000人工。我头先再睇一睇咧，一嗰啲叫做咩招聘行情咧，甚至乎有啲即系行家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再 cheap 啲嘅人工都有嘅，9000都有嘅。咁你话啦，收9000人工，你唔练个神仙肚嘅话，点俾家用阿妈？点俾家用女朋友？点生存啊？挨着灯，身边指控死控。咁你麦又啲嘅话，咁你咪好过啲咯。再一起，应该不怕。咁我又要提一提嘅大家啦，你有冇发现咧？喺电影作品里边，记者嘅形象通常系点嘅咧？吓？嗱，唔举得咁复杂，我举两个咧，动漫啊，嗰啲卡通片咧，我谂你就有印象噶啦。一个咧就是、大家好熟噶啦 ，Superman 超人啊，超人佢嘅正职啊，即系喺未喺个电话亭度除底裤之前咧吓，佢嘅正职咧咪就系报馆嘅记者咯。咁佢系呢个记者嘅形象系点样嘅咧？咪就系正职咯，好勇敢，好昂直噶，不过就成日俾老细闹咯。都争口气，从旁。 另外一套就是忍者龟啦。忍者龟你有没有发现呢，它除了有四只龟和老鼠老师之外呢，其实它有个女主角的。你看电影忍者龟呢，你就会发现呢那个女主角呢金发女郎，她的角色是什么，就是这个的电视台记者咯。他就追访返呢，即係嗰啲咩龟呀，点样异变嗰單新聞呢，又係勇于揭露真相，都係正义㗎。咁係咪呢啲影视作品呃我哋呢，即係点解呢啲影视作品都唔真实嘅。你冇见过有套影视作品呢，如果佢个主角係记者呢，佢唔会将佢塑造成为一个好 mile 嘅记者，你好少见到㗎真係。啊，不过咁样，你又要留意翻 Superman 里面咧，佢个主角记者就梗系正直啦。不过佢老细系点样噶？佢老细就净系为咗钱嘅咋？佢老细成日逼 Superman 咧，喂，影相啊，影张靓相啊，你又影唔到，我炒你啊，咁样。啊，咁似乎呢个角色嘅设定咧，又几符合真实，真系。不过可能下次咧。呢啲剧本要再加一个对白俾啲老细先得啦，就系如果 Superman 啦，又或者忍者龟里边嗰个女记者咧，同上司拗数唔得，我一定要做到呢单新闻，咁个剧本应该话个老细系咁样应对佢嘅。做咩而家烂仔讲数啊？仅以呢只歌。送俾所有仍然喺萬零蚊人工，仍然俾人哋折磨，但你仍然仲有一团火嘅打工仔，无论你做边行都好，呢啲打工仔我哋值得要向佢致敬，命硬，我哋一齐硬正啲啦喂。 情不对，你反击过已后退，凌凭着耐性与骨气维持自尊撑过去，谁强忍谁唱手碎便算胜利，极不遂仍然共你企在这里，挨着等身边指控十年仍然未舍弃，换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途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 阿 Fred， 你揸个咩车过嚟啊？ 我呢架咪绝地火星车啦！ 喂，俾我坐， 喂，唔得，你攞住啲易燃物品啊，系唔可以上我呢架火星车嘅。 咁我可以上得啩？ 你都唔得喎。 喂， 因为你系 too hot。 耶、yeah ！ 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案短剧啦，嘉宾有佢。 易燃物品风险高，切勿乱放，要存好。我系郑俊宏。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发人。 好啊，问下豪仔啊。 好。 成日都话啲男人咧感受唔到啊，或者理解唔到有啲女人有几苦啦， 系咩？ 或者有几痛啦， 系咪？ 即系一啲叫做喺生理系啊，即系或者怀孕啊嗰、那个十级痛楚啊嗰啲咁。 我唔同意。 你有几唔同意咧？ 女人唔方便嘅日子，亦都系男人唔方便嘅日子。 你 既然你唔方便，男人都冇得方便啊！所以你话点会唔感受到痛苦咧？ 大家受嘅苦唔同啫。 咪系咯，大家都唔方便啊！方便就仲可以便利店啦啊！ 系啦，啊咁好啦，即系有啲咧，而家坊间咧好多啲咁嘅测试咧，就系即系俾你感受一下咧，嗰、那个生仔十级痛楚啊，或者系可能 M 嚟嘅时候咧，究竟系点样烦恼啊？咁除咗呢两样嘢有得试嘅时候，你会唔会想试下多一样嘢，就系啲女性有啲嘢咧，即、就、系、是、你觉得啊，我都想试下，究竟点解 喂奶嘅感觉咯？其实你得翻呢几样嘅啫，嗱，一系就喂奶嘅感觉，一系就咧一定要咧扎住马嚟 all vivi 嘅感觉。 哦，系咪系咪 都 系 呢两样嘅咧，系咪？ 咁啊，有冇啲嘢都想谂下啊？其实点解成日你都要等 咁？有化妆系咪啊？ 系啊，点解成日都要等咁耐？ 我其实本来谂住逐样数嘅，我哋想感受下啲女人点解成日谂啲无谓嘢啦，成日咁小心眼啦，成日咁多疑啦，成日咁紧张啦。 即系从佢嘅角度睇下。 我只是想代入桂花田的世界里面，他为什么可以看到所有东西都是污糟和想抹，我就已经觉得搞笑啦，是不是？ 是啊，去感受一下。当你了解和看得太多的资讯。 我会很痛苦啊。 好啊，嗱，啱啊，化妆。 是啊。 你会想下为什么啲女人化妆要化咁耐？ 啊，不是，这个我很明白。咁我成日在化妆间度，我只是跟你有时拍下那些照片，我们金曲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桂花田都会来化妆。喂，等会给我先。 是不是 给我们化完妆之后呢，你一个钟头你慢慢自己在磨，我们出去吃个餐先。 是每逢这些时间真的会这样。 是啊，因为女人化妆我反而容易理解一点，即是虽然你始终都是想不明白，但你见到她的步骤多啦。 啊，因为你做这个工种，所以你了解 都见到她在化妆。 但是那些叫男女朋友拍拖的时候呢，她是不会知道究竟你在搞什么大龙凤啊。 冇错， 你成日用我等你咁耐，点解你成日都迟到啊？咁样， 唔系就系用，定系用品嘅数嗰啲叫做名目啊，都各有不同啦。 系啦，于是乎外国咧有个媒体就话啊，你班男人啦，啊成日都话唔知咁个女仔行出嚟要靓为咩？为咗你有面子啫嘛，你好扎型咁样， 自己中意嘅咋。 嗱，点都好啦，咁啊佢哋有啲媒体咧就喺度揾咗三个男朋友， okay. 即系三 pair 人啦，咁咧就系俾个挑战呢个男仔， 系 叫佢不如咁咧， 一齐化妆啊？ 唔系啊，唔系一齐，系一齐嘅。不过就唔系个女仔化，系叫个男仔帮个女朋友化妆。 哦， 佢揾咗三 pair 人。 哇，花式自杀呢、啊這个真系。 嗱，咁佢只高难度挑战嘅，其实。咁咧佢就话啦，等你啲男仔咧成日喺度感受一下，究竟点解女仔要化妆化咁耐？好啦，咁样跟住咧有、 okay. 有条问题问佢男朋友。你觉得你嘅女朋友化妆要化几耐咁？咁其实佢冇概念嘅，因为佢哋唔一齐住。 我估 个 个都话十分钟，平均时间十分钟。 唔系、啊，唔系、啊。 佢哋估长啲啊？ 好长噶、 啊哦，一粒钟啦，一个钟啦、 啊。对唔住，你可能你太了解。 佢哋估再多啲啊？ 佢其中一个话，我谂大概五个钟啦咁。黐线啊！ 俾啲诚意好唔好？佢其实个意思即系谂住唔使同个女仔去街嘅啫，五个钟、啊。 即系可能佢会觉得诶，同我约出街之前，佢用咗五个钟头时间化啦。第二个男仔就话啦，两集佢可能讲紧 两集日剧， 两集六人行啊，佢去讲紧 嘅 可能 最少两集剧集啦， 两集剧集嘅时间佢系最清晰。 哦，即系用你嘅讲法咧，我谂大概系两集爱回家啦， 系啦， 半个钟啫嘛，爱回家系咪？ 咁大家明白啦，咁样咯。跟住咧，于是乎佢好啦，事不宜迟啦，不如你开始啦，咁样。咁咧就真系咧，俾佢哋咧去个女仔同即系男朋友啦，同女朋友咧个男朋友开始帮我哋化妆。 OK， 佢识唔识步骤次序啊？ 嗱，呢个就系啦。咁先嚟咧，个女朋友就将佢平时用开嗰啲化妆品 扫晒， 扫唔到，真系 哇死硬，我都认唔到。 跟住咧就俾个男朋友咧，有一个男朋友就话：，哇，喂，呢啲咩嚟噶？喂，嗰支咩嚟？嗰个茶边度噶？咁佢话：，哇，即系俾一个好大好多个问号啦，人问号。 因为你谂下，你净系譬如讲紧个数咧， 系啊， 好似有几个噶啦嘛，系咪啊？ 一排噶，你见到 系咯，有一排，你又唔知边啲系画眼扫眼眉， 系啊， 边啲系扫你个面，系咪？ 咁啊，其实咧已经考佢哋啦。咁嘅问题，跟住咧，有啲话啊，唔好。 呢个我嚟查咩咧？咁、那、一个女朋友唔理佢噶，咁、啊、另一个咧就话咧开始挑战嘅时候咧，咁化妆品点用啦？ 系 咁咧，第二个咧就影住佢咧喺度同个女朋友化妆咧，佢话好快佢已经咧好唔耐烦，唔系好快佢好唔耐烦。 个男人唔耐烦， 系个男人好唔耐 烦。系系 系，搞咁耐，可能咧仲系净系打紧个底啊嗰啲。可能个女朋友话嗱，你用呢支就搽面，跟住再喺度冚上面，可能用嘢教佢啦咁。咁第三个咧，你觉得佢有啲咩反应咧？觉得第三个男仔咧，佢就话啦。我一定会化好你的妆嘅、嗯，你俾时间我。 系啦，点知化化出嚟变咗第二个女人？啊，男朋友你化紧边个？ 喂，佢哋好得意噶，佢哋咧即系做得好足嘅，佢哋仲要咧俾埋个预期嗰、那个即系个男仔咧化妆咧预期会化到咁嘅样嘅，因为可能佢之前咧 佢想象中化到好靓嘅，全部新垣结衣咁样嘅出到嚟， 已经有个女朋友化好妆，即系话嗰个样咧就系咁嘅，我应该会化得到呢个样出嚟。 啱啊啱啊啱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估 结果梗系唔得啦。 你觉得嗰啲女朋友有咩反应？ 咁女朋友 on the way 嗰啲反应系 女朋友去到中间就话可唔可以唔拍啊？系啊，我想自己嚟翻啊咁样。 唔系佢不是画得丑八怪嘅，佢唔会画到好似小丑咁样嘅。都 但系应一次序错晒咯。 系啊， 或者攞错咗啲工具咯，系咪啊？ 一定系有啲咁嘅甩甩漏漏出错啦。第一，第二咧，当佢哋画眼嘅时候咧， 我出事啦！真 系你记唔记得我上次咧，我哋都玩过， 阿 祖同埋你咧， 会画大咗噶嘛？好似系嘛？ 会画到即系插到眼， 系系系， 都离汗离辣啦咁样。咁咧佢就话啦。佢话化化下嘅时候，个女朋友喂我好惊啊！你可唔可以只手定啲、 啊？我会 skip 咗呢一步啦。我今日戴黑超，我唔使画眼 ，OK？ 我戴超 OK。 系啊，佢话啲女朋友咧系好惊咧，同埋咧画完之后咧，即系啊，终于都用咗，因为佢冇讲用咗几耐时间啦。咁佢话终于化完啦，但系咧跟住咧将佢原先咧谂住化嗰个样同佢出嚟嗰个效果咧。化、那個女朋友冇鏡睇嘅，只係得嗰個男朋友咧一路喺度化嘅時候咧，當個女朋友望住塊鏡，跟住三個都不約而同咩反應啊？你估？ 我唔要見人啦！ 三個個 攣死個男朋友， 諗住女朋友咧係不斷嘔住， 分手啊！ 擘大隻眼嘔咗個嘴，咩事啊？咁 嗱，如果化得咧似第二個女人就大件事噶啦。 哦，係啊，跟住話點解你有啲咁嘅識得咁樣化噶？ 不如下次我哋咧嗱，而家就唔可以除口罩啫。我哋玩指甲油得唔得啊？ 其實都可以。 其實油指甲油，甚至乎淨係畫眼線或者畫眉都有啲難度噶咯。 啱啊！ 不如話試下啦就。 跟住咧啲男仔話：，唉，我終於明白點解你化妝化咁耐，同埋好明白點解要有化妝學院咯。 係啊，阿田就例外，佢唔化嘅。 大量邮寄选票在共和党监察员不在场的情况下被非法和秘密处理。特朗普又声称民主党以疫情为由印刷和寄出数以千万计的选票给身份不明的收件人，认为邮寄选票没有任何保障。特朗普强调要捍卫选票的合法性，不单止要尊重投给自己的7400万名选民，更加要确保民众对今次和往后的选举有信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晚上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同星期六朝早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1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6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2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4.5，升10.5；美团277.6，跌2毫；小米集团24.85，升5.5；盈富基金26.86，升1.8；阿里巴巴257.4，升2.2；中国海洋石油7.79，升9仙；汇丰控股43.6，升1.1；比亚迪股份174.2，升1.4；建设银行6.07。跌1.1。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之后嘅生风 show 发汇人啦，直播室又有桂花田啦，home office 有程俊鹏啦，边个讲天气啊？ 天气嘅 边个讲天气啊？ 系啦，好啊， 桂花田讲数字啦。 好啊，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57%啊。 嗯，咁至于详尽嘅天气预测咧，就算鹏姐唔喺呢一个直播室咧，都可以透过呢个天文台嘅资料啦，俾大家听。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会系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去到14度左右啊，咁啊日夜温差较大添。 系啊，佢话新界就会低2-3度啊，大家留意住啊，保重身体吓，唔好冻亲啊。 嗱，为大家带嚟一个好消息啊，呢个亦都我哋而家一个追踪报道嚟噶吓，之前咧 61万蚊啊， 唔系，都好消息，哇，都唔系，全部同呢啲嘢，同呢啲大吉利事啊无关嘅，顺娱乐，娱乐至死嘅呢一单系。 乜有戏睇咩？唔系啊。 唔系，我哋呢个追踪新闻嚟噶，仲记唔记得咧？我哋嗰阵时咧就话过咧，韩国嗰个天团啊 ，BTS 啊， 系啊，点啊？ 防弹少年团 系因为政府咧，因为佢啊，即系个带嚟嘅收益咧，犀利一仔咧，有人申请话 系 豁免，唔使帮当兵啊嘛。 因为你知道佢哋要服兵役噶嘛，咁咧嗰阵时好多好劲嗰啲偶像明星咧，譬如第一代咧阿 Ring 咧，即系本来如日中天噶嘛，突然间佢就入咗去入伍咧，就真系即系唔同晒成个星势。 好快就 收大水啦，冇。 真系 鱼都冇用， 好惨 啊！好多后浪走出嚟， 好多后浪噶。咁而家咧就 BTS 咧，因为佢直情系世界级嘅军团啊，佢唔系净系亚洲啊嘛。咁咧真系 全世界。 之前韩国咧啲人就话啦，可唔可以咧修改法例，准许佢哋迟啲入兵役？ 系。 咁啊，本来个法例咧就话咧，佢哋需要喺呢一个咧，即系最迟咧28岁，18至28岁咧， 最迟28 就入军队服役20个月嘅。咁啊，但系啊，对 BTS 嚟讲咧，佢哋已经有一个成员咧，呢两日就28岁生日啦。 咦，咁咪就嚟到啦？ 系啊，即系话咧，如果咧佢改唔到嘅话咧，呢对 BTS 就会有一个入兵役啦。 系啊，咁啊少咁过三缺一噶啦。 而佢哋一早讲咗咧，就系话 点止三缺一啦， 唔系即系咁讲 啊。佢意思啊，佢哋成队咧已经讲到明咧，边个如果入伍咧，佢话我哋一齐入伍。 啊、 就唔想咧，即系话系啦，佢话索性一齐入去啊，即系齐上齐落啊，共同进退咁样。 系啊， 结果咧，终于传嚟喜讯啦。 系点啊？ 佢 通过咗 啦，系啊， 可以推迟到32岁。 系啊，其实韩国国会咧喺12月1日咧，即系两日前咧，佢就通过咗一项法案。佢咧就唔系净系为佢嘅，佢系为所有嘅。佢就话啦，如果你系得到呢一个咧文化勋章等等一啲流行嘅明星得到认证， 系， 又俾文化部嘅长官推荐， 系， 你就可以推迟入伍啦。咁可以推迟到几耐咧？可以推迟到2年后。 吓、啊， 哦，都系30岁啊？ 三都冇得冇噶啦，你冇得再进噶啦，已经。 原来佢有咁大嘅条件，要有呢个唔知乜嘢大官又认可又 冇错 推荐系啊。 咁其实个门槛都好高啊。 好高噶，即系其实佢而家真系摆到明咧，系为一啲咧真系知名人士噶。 知名度好似 BTS 咁样。 系啊。 我觉得如果佢咧唔系话纯粹系改嗰个法例改到，或者系褪迟到30岁，即系所有人都适用于呢一个法例咧，咁样反而有问题。但系如果佢依家讲系。要咁高規格， 冇錯， 即係差唔多要佢嗰個最高級嗰個首長元首咧，認可咁樣先得嘅話，咁其實佢唔需要話去到30啊，佢可以任何時間都得啦。 咁又唔得喎，因為咧嗱，我哋要了解咧韓國個社會咧，佢哋好分化噶，即係佢唔應該叫分化。佢哋係好一致重視咧服兵役咧係為國效力 嘅。係啊，呢啲就係佢哋嘅國民啊嘛。即係佢話我總之喺呢段嘅期間咧，我話即係幾多歲啦，總之就一定要男生啊都一定去做呢件事嘛。 睇怕 BTS 唔會淨係紅兩年啊嘛， 唔係起碼紅多兩年咯，而家個意思啦。 同埋而家都好 死佢紅多兩年嘅啫， 同埋而家呢咁嘅疫情之期間咧，都好需要佢哋喺度咯。 即係大家打氣啦。嗱， 喂，佢學你話齋。好似曾志豪话斋，佢世界天团嚟噶嘛？ 系啊，嗱，究竟佢嗰、那个通过嘅情况系点样咧？嗱，喺数字上面睇咧，好似系好绝对嘅，因为咧，原来韩国嘅国会咧就有253票赞成， 系， 嗯， 有几多票反对啊？ 2票反对， 哦， 13票弃权， 哦， 系啦，你就算加加埋埋都大比数嘅，系啊，一面倒噶，咁但系咧，韩国社会就唔系一面倒嘅， 哦， 系 点咧？ 韩国社会咧就系话之前佢哋曾经有媒体咧就问过，你哋赞唔赞成俾 BDS 咧可以 delay 啊咁样？咁咧有53% 嗰啲民众咧就话 赞成， 系赞成。 哦， 53赞成， 47反对。 咦，哇，都好咩噶？ 好近噶， 特朗普同埋 拜登噶， 即 系一啲就话 delay， 一啲就话 delay 就 no 吓。可以啦， 有冇话再问下个原因咁？ 有啊有啊，其实原因咧就好简单，佢哋譬如咧嗰两个反对票嘅议员咧就讲到明咧就话，喂，你哋既然 BTS。已经享受了咁大量嘅名同埋利嘅福利啊， 系时候回馈翻我哋嘅国家啦。 佢话喂，你哋亦都应该咧要向前方服兵役啊。佢有个名词俾佢哋噶，佢话呢啲叫做咧，你要负担贵族嘅责任。 哦， 你系贵族，你系贵族，即系佢话你有名气，你又有社会地位，你有钱， 你红啦， 系啦，冇问题，你系贵族，但贵族都要有责任噶。 冇话你有特权嘅， 即系好似 天王巨星都要服翻啲社会责任。 系啊，即系好似咧《国产007》里边咧嗰个猪肉佬咁样啊。虽然你又出色又唏嘘，但系你叫完嘢食都要俾钱噶， 系啊， 系啦，即系你都要俾钱噶，系咪先？ 所以咧，我会觉得咧，点解有47% 嘅人咧系会持反对咧？因为佢可能嗰个国民意识强啊， 系 个个人都系平等嘅，系我好中意你，但系。如果你既然是一个咁犀利的偶像，你更加要俾后生，即系嗰啲年轻一辈做榜样。你哋一齐啊，唔系啊，即系其实佢哋话一致个一齐入去咧， 系啊， 我觉得系啱数咯。 冇错啊，咁 呢个教育嚟噶嘛， 亦都系嗱，头先嗰个就系贵族嘅责任啦。如果我哋再匿文啲咧，呢个就系蜘蛛侠嘅名言啊。你仲记唔记得蜘蛛侠讲过咩？ 系乜嘢啊？ 蜘蛛侠咧，好熟噶咯，我哋蜘蛛侠。 咩名气越大，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就系啦。 有讲过呢句嘢咩？ 有。我琴日同阿蜘蛛仔倾过偈，佢都讲过呢句，系啦。咁所以佢嗱，但系赞成嗰啲人又点谂咧？赞成嗰啲就话打人先啦，你哋唔好咁死咕咕啊！ 俾得两年啫，都系。 系啦，嗱，第一 好大影响。 我都系俾多两年你啊，又唔系话你唔使服兵役喎。嗱，佢强调唔系免兵役， 系啊，系吞 迟两年啫。咁同埋咧，佢话啦。如果咧，而家你唔俾呢一啲可以帮到韩国宣传形象、做贡献嘅艺人咧，就较迟入兵役咧。佢話其實你對提升成個國家形象都冇著數喎， 係 佢又去到國家級層面啊， 真 係 國家級 㗎， 真係。同埋原來以前咧，如果即係大家温故知新咧，佢話咧有咩人可以得到免兵役，係講免，唔係推遲。係 咪因為身體有問題嗰啲？ 身體有問題固然係啦，但如果係講緊佢有叻仔嗰啲咧，佢就話著名嘅一啲古典音樂家啦，喺奧運裏邊攞到獎牌啦，或者亞運度攞到金牌嘅运动员啦，即系得两个类别嘅啫， 即系属于系为国争光嘅。 系啦，一系就文，仲要系好得意喎，体艺咯，文同武，一系就古典音乐，叮叮咚咚，叮叮咚咚，一系就嘻哈嘻哈喺运动。 BTS 属于艺术啦，系咪啊？ 而家就新增咗佢哋咯， 系多咗一栏啦。 系啦，流行文化，系啦，咁就不过佢哋就冇得免咯，佢哋就可以即系只不过系迟啲咯咁样。 BTS 都打入去呢个唔系 Billboard 咧 Grammy 啊嘛 ，Grammy Award 系啊， 真系攞到 Grammy Award 嘅奖项，咁唔系为国争光 咯？而家已经为咗国啦。而家已经 系奥运咁啊， 有份啊，真系，所以咧嗱，即系可能对好多 fans 嚟讲咧，喜讯啊，起码未来呢两年咧，都仲会见到佢哋几个大男孩咧，呢一对天团咧，继续为大家即系带嚟呢个欢乐气氛咁样啊嘛。 起码都两年啦，但系两年之后咧，咁可能就佢哋一 到时再红啲咁点算咧？嗬， 再红啲 又再修例又再改多 好难噶咯。 但 系 我 觉 得佢已经好犀利咯，即系红到一个点系要政府咧去改例咧嚟活啫。唔系啊，迁唔迁就佢嘅，就话褪迟啲嘅， 真系劲啊， 犀利啊！ 即系 唔系嘅，而家韩国如果佢今次开咗呢一个嘅缺口啦，咁佢难保佢日后有再更多嘅 BTS 出现噶嘛，咁佢咪唔使做咁多次咯。 系，同埋咧，佢可以话咧鼓励到嗰啲后来者咧，即系你谂下，如果韩国啲经理人咧，你啊。努力啲红啊，红咗就可以迟啲入去服兵役啊！等我哋都一齐为国争光啊！真系， 犀利啊，犀利！ 佢都好红啊，不过佢哋就唔使服兵役，因为佢哋系韩国隔离日本鬼灭之人 悲しみよりもっと大事なこと 要听啊，嚟自《鬼灭之刃》啊电影版啊主题曲啊，叫做《盐》啊，唱歌朋友系 Lisa 姐啊吓，咁啊，我哋继续风骚快活人啊 吓。系啦，嗱，即系今日已经系12月3号啦， yes. 记唔记得早两日之前有啲咩事发生啊？ 早两日之前有咩事发生？ 12月1号， 哦，系啊，数码电视正式全面覆盖，于是乎传统大牛龟咧就要拜拜， 即系嗰啲每电视广播终止。 系啦系啦，咁我仲就系睇个电视画面咧，就系啪一个掣咧，就已经全部。全部变晒，系 啊！我都冇咁好奇试下教佢自己个电视机咧攞嚟睇下系咪变晒雪花。 系啊，冇啊，都冇睇到。咁结果会点样噶？就系、是、突然间啾咁样啊？ 系啊，咪就会系雪花啦、哦，全部即系睇翻以前嘅几十年前嗰啲雪花画面咯。 好耐冇 见 过。 如果你系唔系即系你个电视 你冇机顶下，冇数码 系啦，冇嗰只咁样啦。咁啊有新闻咧就但就报道咗啦，因为已经系两日嘅事啦嘛。咁嗰啲佢话有啲老人家咧，佢啊真系。又唔系好清楚， 仲未知道， 跟住又未知道咧，跟住嗌晒鸠咪，哎呀，点 解咁噶？ 点解电视喺度拍佢啦？咁咁其实咧，即系鹏仔你一间可以讲多啲。咁其实我都有啲经历嘅。咁 因为我可以讲多啲，我系嗰啲长者啊。 唔系啊，即系 你咪啱啱拍过啲嘢啊？你咪拍过部机啊？ 我讲嗰单新闻啊， 系系系。 咁咧就系点解咁讲？因为咧，原来咧我老爷奶奶屋企咧都嗰个电视咧就弯弯地啊。咁啊，即系但系佢已经系用紧数码电视嘅，咁一路都真系一路收啊，冇问题嘅。咁跟住咧，再啱啱上个礼拜咧就开始冇信号啊。 哦， 咁冇信号，咁即系其实系关咩事咧？咁 冇信号呢个数码广播嗰啲覆盖唔到啊？ 嗱，咁其实入去之前系睇到嘅，吓、就系睇到好多台嘅，因为佢已经系数码电视同模拟电视冇关系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咪但系咁啱就得咁巧喺上个礼拜发生，因为早两日先冇咗模拟电视、 所以佢以为影响到佢数码电视睇唔到啊？ 系啦，佢又以为系啦，咁跟住于是乎搞下个条天线啊，咁样啦，咁跟住话都唔得咁。反而因为佢有一部旧嘅模拟电视喺度， 仲睇到， 于是乎就将条电视插喺模拟电视，佢俾佢睇到。 O K， 系啦。 咁、okay. 跟住咧，咁我觉得啊，你 好乱啊，咁佢会觉得 系啦。咁究竟系乜嘢睇唔到咧？咁于是乎咧，我就谂啊，咁我就问清楚啦。咁佢个电掣系插得着嘅，电源有嘅、只不过成日个数码电视就系冇信号。 咁呢个同大厦个接收器有关啦，系咪啊？ 嗱，唔系，佢对面有 隔篱 邻舍咧。嗰啲咧係有睇到嘅、 即係得佢睇唔到， 係啦，又唔知點解 換機啦，唔好講咁多。 於是乎咧話， 就係呢個原因， 係咪 嚇？ 但係咪即係我哋諗下最唔想就多件廢物，我驚係爭其實爭少少嘢咧，就要換嗰個電視，咁無謂啊嘛。 一路聽政府嗰個宣傳嘅時候咧，佢都有講話，如果你唔想掉咗個電視機嘅話咧，你要起碼加個機頂盒啊嘛。 但問題佢已經係數碼， 佢已經 係 數碼嚟㗎啦嘛， 佢 係睇唔到啫。 佢之前睇到啦，係啦， 今天都仲未睇到。 咁於是乎咧，我咧就打電話再上網 search 啊。咁其實香港咧，香港政府咧有啲網頁咧，咁咧就可以揾嘅。咁咧嗰個係咩咧？ 123啊？ 因為我冇帶123層球。咁咧佢就話，如果啲咩技術上面問題咧，你可以咧就去打電話去呢個通訊事務管理局啊。咁啊佢。系啦，咁就系打去热线啦，咁呢度有电话嘅29616333，咁啊跟住问啦，我真系走去打去问，唔系我真系走去打去问。 咁佢又帮唔帮到你啊？ 佢复翻电话俾我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啦，可能咧，即系我又讲头先嘅情况俾你听，佢话可能咧就你。即係可能佢話咧，每個屋苑咧就唔同嘅咁樣。咁不過咧，佢你嘅情況，不如你試下重新 tune 台啦咁樣。 重新熟去 scan。 再係啦 ，tune 台係啊，追台咁樣。跟住咧，再唔得嘅話咧，你就去咧個屋村辦事處嗰度咧，就去問一下，喂，究竟係發生咩事咁樣？其實咧，佢話咁嘅方法可以幫到你。 結果咧？ 而家我哋再研究中嘅，系啦， 都未有答案 嘅。 系 啊，因为追唔到台啊，咁啊真系。 咁会唔会你部机有问题咋？ 嗱，咁啊跟住 左右邻舍都冇事喎。 其实系嘅，左右邻舍冇事。咁结果咧，咁啊，最终我而家都系帮佢订一部新电视。 即系呢个系你边个嚟 话？新电视，我老爷奶奶。 你老爷奶奶，你要不孝啊！你快啲买部新机俾佢啦。 订咗啦，即系我意思话，其实大家如果有呢啲咁嘅问题，可以即系有咁嘅渠道去 通讯事务管理局， 就唔使嗌救命啊。 唔系，但系似乎都帮唔到啊。都唔关事啊，你应该系部机坏咗。 咁系啦，即系我哋唔知啦。 唔系咯，你睇我真系。 不过咧，仲记得咧上个礼拜我哋即系我们的嘅时候喺度讲紧啲模拟电视制式咧，都讲话香港都有成58000个住户咧，佢哋系未换电视噶嘛。 系啊，系啊。 咁而家咪就系 当中牵涉埋就系一啲长者，佢根本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咯。 系咯， 系啊。咁啊，譬如我似我妈咁咧，佢啊收错啲信息咧，就喺度猛同我家姐讲，你讲，喂，你屋企系咪要换电视啊？我做咩换电视啊？你冇咗啲电视睇啦，咁样，即系佢哋嘅概念冇咁清晰，话冇咗咩电视睇咧，咁样。 同埋我见到多人抌嘢咯，因为即系早两日咧，我就翻去屋企咧，即系见到有人掟啲大牛龟，真系掟出嚟啦。咁啱啱好啦嘛，即系睇到最后一日为止。 其实如果乱咁掟就唔好啦。 我当然啦，咁呢个佢就处理紧另一个问题啦。但好快就有呢个新旧交替噶啦，已经。 系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即系嗰个模拟电视。 系啊，其实最好咧就趁呢个时候咧，即系大家多啲诶关心啲长者啦吓，了解一下佢喺呢一个娱乐方面啊，电视娱乐方面有冇遇到障碍， 会唔会有骗案噶？阿婆啊，你冇交月费咧，睇唔到电视啊！ 咁就唔好啦啩， 你过1000蚊俾我，系啦，你跟住就有节目睇噶啦。 即系每个月月供啊！ 系啦，咩节目啊？冇警察会上门揾你噶啦，到时同你落口供啊！咁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系同酒店业界商讨，鼓励业界参与指定酒店计划，用作专门接待回港人士入住隔离检疫。消息指已经有酒店向当局表达有意参与，但目前仍然喺度商讨价钱同埋运作嘅流程。据了解，政府考虑提供50%入住率。如果指定酒店的入住率低过50%，政府可能会作出补贴。但消息人士强调，细节仍然有待同业界商讨。消息指，住房的费用由入住者自行承担。当局会要求酒店提供日常膳食，不准外来探访，入住者亦都不可以离开自己的房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表示，正是筹组一些指定酒店给海外回港人士入住隔离，期间参与的酒店不可以再接收非检疫人士入住，并要提供特定交通接载他们，作封闭式管理。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集团两名高层各被起诉一项欺诈罪，控方说案件性质严重，三人有潜逃和重犯的风险，反对保释。曾任国安法指定法官的总裁判官苏慧德说，黎智英有弃保潜逃和重犯的风险，不准他保释。其余两名被告就获准保释，案件押后到4月16日处理。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张其中杀妻案，陪审团早前以大比数裁定他谋杀罪成，今朝早在高等法院依例判处终身监禁。至于早前承认的另一项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被判监禁28个月，两项刑期同期执行。张其中在庭上听到判决之后表现冷静，并望向坐在旁听席上的亲友。辩方求情的时候说，张其中亦都是受害者，长期受到精神虐待，有抑郁和精神失常。几百封求情信来自他的亲友和学生，很多都是社会杰出人士，都高度赞扬张其中。法官彭宝琴判刑的时候指出，谋杀是取走他人的生命，即使张其中是温柔和蔼的人，但他冷血地杀死结婚超过30年的妻子。无论是如何，事件对于死者、被告和他的家庭都是悲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说，对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彦和成员周庭因为包围警察总部案被判刑，表示严重的关切，并已经向中国政府传达。周庭讲得一口流利日语，在日本非常出名。加藤在例行记者会说，日本对香港最近的局势越来越担忧，包括对周庭在内三人的判刑。他说，日方通过各种机会向中国表达对香港局势的关注。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晚上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同星期六朝早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到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2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71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2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5蚊，升11蚊；美团277.4，跌4毫；小米集团25蚊，升7毫；盈富基金26.8毫，八升2毫，中国平安95蚊，跌5仙；阿里巴巴257.4，升2.2；中国海洋石油7.77毫，升7仙；汇丰控股43.7，升1.2；建设银行6.06蚊，跌1.2；比亚迪股份174.9，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9，瑞士法郎0.894，加元1.293，人民币6.56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9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696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59美元，卖出18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知识 大家會使用應用軟件平台下載或者安裝一些軟件的，但是這些軟件的平台都會收取一些開發者的佣金的，如果這些佣金可以減低，是不是對大家是好事呢？還是會分化其他不同的開發商呢？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阿魯阿攝知識會社。 守護香港由我們主動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載記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婚的他原来除了太太还收埋了一个好了解他的人。 末世总也信任你，再在原地共你去迁走痛悲，怀了摄影机，远望明日晨曦，发现你是我的传奇，谁又怕 同乐队 Eva 嘅主音嘉豪已经识咗接近20年啦，大家将个歌分享过好多音乐同埋吉他，所以佢形容今次作品咧就系对方总结晒郑俊宏喜欢同埋适合嘅音乐元素。 星际奇遇没有几个会合理。 作曲编曲监制何家豪，填词有林宝。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郑俊宏《绝地火星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喺一年里面，我最中意嘅月份就系十二月啦。点解？除咗有圣诞节、除夕之外，仲有一个好特别、好特别嘅日子，就系我豪仔，仲有阿 Fred， 我哋嘅相识纪念日啦。我哋三个由幼稚园识到而家，数下手指都有成廿几、三十几年噶啦。啊，我哋好好朋友嘅，无所不谈。不过老实讲啊，我觉得佢两个系有啲中意我嘅，如果唔系，佢哋点会到今天啊？咁耐都未拍过拖，啫系咪先？嗱，唔知佢哋几时先会向我表白咧？同埋，我又接受边个好咧？真系好难拣。 豪仔，你仲买咁多嘢食？就你食饭咯。 喂，你咁讲，好明显你唔知道今晚嗰餐食啲咩噶啦。 真系唔知嗱，不嬲食呢回事都系甜甜话事啊嘛。 系咁啊，出事啦！你知唔知啊？今晚佢讲啊，亲自下厨啊！ 吓，我听佢阿妈讲啊，话佢焗面包会焗窿，六杯面会六亲手噶、啊。今晚点啊？ 我几惊佢啊！今晚如果整腊肠饭嘅话，你啊真系不保啦，唔知切咗你只手指噶啦，真系。所以咧，买定啲嘢食，打定底。哦、即系如果你想成晚都挨肚饿嘅话，冇问题嘅，咁你咪唔好食咯。 喂，攞住个包顶住先。 系我个喂。 喂，话是话，甜甜无端端点解要亲自下厨呢？ 点知佢、过咗更年期几廿次噶啦，已经。 咪系咯， 佢呢排怪怪地嘅，成日咧好似有啲嘢咧欲言又止，又唔知想讲啲咩咁样。我怀疑佢系食错药啊。 其实呢，我都有啲嘢想同佢讲。 吓、 但系又唔知点开口好。 唔系嘛，老友。你唔系讲嗰啲你惊开咗口之后连 friend 都做唔到嗰味嘢系嘛？ 咁惊噶，但系系得佢先帮到我噶咋？ 唔好咁啦，你唉算啦，一世人两兄弟啊，既然系咁嘅话，你今晚一于去问佢啦，放心，我仲唔拥你去死唔系，我会帮你嘅，我帮你壮胆去啦。 嗨，真系好开心啊！终于等到今日啦，欢迎你哋两个嚟到我屋企啊！ 多谢。 不过阿 Fred 嗱，你冇事啊嘛？做咩今晚好似咧咁静局咁样？你系咪有心事？你平时唔系咁样噶、啊，你有鬼马噶？ 唔系。吓、 啊？ 不过都可以算系嘅。 咩啫？ 我都唔知点讲好啊。 喂，唔系啊，有啲咩咧唔怕讲噶，有咩都讲得噶嘛。我哋从来都系嘅，由幼稚园到今天，我哋都系无所不谈嘅，系咪先？讲出嚟同埋会舒服啲噶。 都系嘅。 系咪？系咯。 甜甜啊，其实我想问一下你。 吓、 啊？ 今晚就食呢啲啊？我哋。 死人啊！真系你做乜嘢无端弹出嚟啊？豪仔点啊？食呢啲有啲咩问题啫？ 我冇弹出嚟，我不嬲喺度，你冇望到我啫。 你阻住晒咩？明明阿 Fred 喺度想讲紧嘢噶啦， 我讲你又话亲自落厨 BBQ 都算啊？吓 乜嘢啊？喂，嗰啲猪扒、鸡翼啊，我亲自去买嘅，那个烧烤炉都系我自己搭嘅，我自己喺度放火嘅。你有冇帮个手？你冇啊？咁我唔系好叻咩？自己一个人啊，乜都可以搞掂晒，预备咁多嘢。 你唔好话， 我系一个好好嘅家庭主妇嚟嘅。 家庭主妇 啊，系咯。 你个家庭先生喺边度啊？ 唔系，即系咁讲嘅。我意思我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OK，BBQ 都好过你煮嘅。 咩、意思啊？ 冇嘢、不过话时话呢个天台，喂，唔系几啱风水、唔可以 BBQ 咯。 有啲咩唔适合啊？呢度风凉水冷啊！我特登为咗今次嘅 BBQ， 我特登搬嚟呢度噶。啊，仲有啊，周围 唔该啊， 讲埋啦，我为咗你，咪先，我未讲完啊，周围都冇嗰啲屏风啊，挡住晒啊，成个空中花园咁啊 ，garden 唔系啊， 唔系咩嘢啫，咩啊？ 你见唔见到呢度摆咗好多现物品啊？ 哦，你话嗰啲一罐二罐啊嘛，咁唔系啫，咁讲我啱啱搬入嚟咁样装修完啊，我物计摆晒喺度噶啦，但系我冇喐过佢噶，佢从来都系喺度。你睇佢好似 等先， 咩啊？ 好大阵味、 咩大阵味啊？ 全部都系装修工程嗰啲油漆、天拿水、重折油、胶黏剂，哇！呢啱酒精。全部現物品嚟 嘅，我裝修完就梗係有呢啲嘢㗎啦。你見唔到我間屋新嘅咩？ 你係 你哋係我哋第一個嘅客人嚟㗎。 我明啊，但你係咪想新屋就有火警啊？ 咩啊？嚇咩啊？ 好容易有火警嘅，佢哋處理得唔好呢啲現物品。 哦，呢啲嘢我知道，所以我咪叫你嚟露台咯。露台都唔係物品空間係咪先啊？所以我 咁你又記唔記得我哋同你講過 咩啊？ 呢啲現物品係屬於危險化學品，所有成。 瓶载，呢啲物品嘅有盖金属容器都必须附有适当嘅标签，提醒工友呢啲物品嘅安全资料，包括危险情况同埋相关嘅安全措施。 嗱，如果你唔用嗰阵咧，就要妥善关上有盖金属容器，同埋将易燃物品咧分开储存喺用呢一个防火材料建成嘅储存柜。储存柜啊，都需要标明易燃物品嘅字样噶。仲有啊，柜门咧要装有自动关闭装置添啊。 咁喺呢个使用呢个易燃物品嘅时候啊，放喺易燃物品嘅附近要注意啲乜嘢啊？ 咁啊，梗系唔好有明火啦、食烟啊、高温工序啊、烧焊啊、煮腊青都唔得咯。 喂呀，我哋三个我哋都冇食烟啦，同埋咧唔会烧焊同埋煮腊青，我哋喺度烧嘢食啫嘛。 烧嘢食唔系火啊 ？BBQ 嗰啲唔使用明火噶，吓、啊、冇火点烧啊？ 喺啲易燃物品附近生火系一件好危险嘅事嚟噶，会有机会引致火警噶。 OK， 好啦好啦，咁你既然之前你都话讲过，我即系唔记得啫嘛。 唔记得，我想话你听啊。 唔好介意咯。 唔单止系 BBQ 啊，喺工场里边，如果有人咧不当弃置嗰啲未完全熄灭嘅烟头啦或者火种啦，而喺工场里边咧又积聚太多嘅垃圾、废纸等等嘅易燃物料咧。都好容易发生火警的。嗱，如果喺工场工作嘅工友啊，就好似你咁样啊， 我都唔系嗰啲工友， 唔小心啊，大件事啦。 系啦系啦，得啦得啦，知啦知啦，系啊，你讲到尾啊，你都唔想食烧嚟食啫嘛，咁我哋出街食啊，咁咪唔使咁紧张咯。豪仔，你唔好再嘈住晒先得噶。啊，头先阿 Fred 啊，佢明明系有啲嘢想同我讲噶，我哋讲埋先出去食饭好冇？ 啊系， 咁出面嘈啊嘛，喺屋企度讲好啲系咪 ？Fred 有啲咩讲啊 ？Fred 有啲咩，快啲讲啦。头 先我想讲。唉，暂时唔记得咗添，不如讲埋先啦。除咗头先所讲要小心处理易燃物料同埋避免明火之外， 咁仲要点啫？ 插咗插头同电器都要好好保养同正确使用。 阿田啊，佢叫你保养、啊。 我知啊，咁仲有啲咩啊？ 嗱，否则咧，佢哋都有机会因为保养不佳，插咗接驳过多电器，以致负荷过重等等而引致火警嘅。 哎呀！系啊，知啊，知啊，知啊！你讲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啦。嗱，你慢慢谂翻，嗱，即系嗰啲叫防火嘢咧，我知啦。你慢慢谂翻头先咧讲嗰啲咩先啦，我真系好想知道啊！你有啲乜嘢想同我讲？嗱，一场朋友咧，你知噶啦。如果咁样咧，我食唔落，坐唔落，我瞓唔到觉噶。我有乜嘢可以帮到你嘅啫？ 啊，甜甜啊，甜甜 啊，咩事啊？又系 你好贴到阿 Fred 咁近先啦、 啊。咁佢有嘢想同我讲，可能唔想俾你听咧， 你 又喺度。 俾啲空间大家啦，社交距离啊。 OK。 即系有啲嘢咧，老老实实啦，真系要好大勇气先讲得出口噶。 好，得，我唔逼你啊 ，Fred。咁我哋轻轻松松讲下其他嘢先啊。咁啊，除咗咧要小心处理防火啊、火种啊、易燃物品之外咧，仲有啲咩要多加留意噶？ 梗系有啦。 哇，呢铺你又答咁快嘅真系。 啊，你唔好阻住 Fred 讲嘢啦。啊，你俾佢继续啊 ，Fred 你继续。 嗱，我想话，梗系有其他嘢要注意嘅。 系。 仲要确保走火通道在任何时候都会畅通无阻， 可以我做得到的， 并且可以通往安全地方， 得没问题。 万一有什么事发生啊，在大厦里面工作地点的人都可以迅速逃生嘛。 如果大厦里面呢还有人停留的话呢，所有走火通道的门啊都不可以锁上或者绑紧的。还有啊，每一个出口呢都应该设置用中英文清楚注明的出口字样的照明标志。喂 ,Fred, 我们那些防火安全呢其实讲得差不多了。即是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先讲好不好，或者讲埋啲你需要讲的那些东西先，因为我肚饿了，你不讲我没饭吃的了。 是咯，嗱讲晒啦，好。咁啊讲晒啲防火重要的东西我知道了，我收晒的，你讲了好多次了。咁啊你讲完之后我哋去吃饭，咁可以吃得开心啲啦，系咪先？ 讲啦， 既然是咁啦，我就不怕讲出嚟。 Come on, baby. 甜甜啊。 I'm waiting for you, 系点啊？ 你可不可以做我？ 啊，做你女朋友当然可以啦。其实我等咗呢一日好耐噶啦，我冇拍拖。咁多年都系等你呢句说话噶啫， 真系恭喜你咯 ，Fred！ 我识咗你咁耐咧，我真系唔知道你中意啲咁重口味嘅嘢 噶。重口味啫 ，OK 噶 ，OK 噶，你 成熟味啊！ 系啊，你脂肪比例都爱啱啱好，我会祝福你嘅，我唔 系住你，咪住你哋讲咗去边啊？ 咩讲咗边啊？ 我系想叫甜甜做我个 model 啊 ！What model？ 咩嚟噶？ 系咁，我八二婆咧就下星期九十大寿啦。 咁你知、啊、你想我做你女朋友 ？OK， sure。 系你知我八二婆嘅身形都有翻咁上下， 380磅咯， 差唔多啦。我买咗件大褛俾佢啊。嗱，我见甜甜同我八二婆嘅身形差唔多，咁就谂住叫阿甜甜帮我试着下咯。如果唔啱，我听日攞去换啊嘛。 有几难以启齿啊！你要我做你八二婆，我真系做你嗰、那个 冇咗个儿子噶啦。 易燃物品风险高，切勿乱放，要存好。我是郑俊宏。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的精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精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谁可接受只一生探索未够，游遍宇宙，太多都失了手，如无名氏在发咒，等不到及抢求，只得圆满成就，一双接受的手，从今以后伤心不故障就够，难过感受也可好好接受，从前成就再变旧，冷漠人情尚有，多得有个人陪我走，变陪流离没世俗，一信任你再在原地共你去迁走痛悲，未够了不起，不过未知生死，绝地毫无氧气，但愿仍能一起，所有名利没法跨过百万里，世上全部物理我都不记起，怀了探测器，愿望明日危机，发现你是某种传奇，仍够自己。情没重量，勇志还未学透，请不想旅游仍要守，颠沛流离没世总也信任你，再在原地共你去迁走痛悲，怀了摄影机，明日晨起，发现你是我的传奇，谁又怕死？多得有个人陪我走，星际奇遇没有几个会合理，我用沿路共你。 你那崎岖计气，下世纪一起说着寻梦年纪，发现发掘过的武器，还有自己。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五分钟，风骚快活人啦，听过有郑俊宏啊，绝地火星车。 最后五分钟 ，yes yes yes， 我两位拍档阿曾志豪同埋桂花田。 系啊，点啊，程振鹏、 就系、是、似名人，系咪有着数咧？你心想似名人某一个名人个样系咪好咧？ 睇下似边个啫。怕出名猪怕壮啊！ 我举个例啊，个样咧好似咧阿里巴巴嗰个创办人马云咁样。 哦，呢轮唔好似佢，喂，早十年似佢 OK， 仲可以同阿王菲啊，同阿李连杰打下功夫。呢轮唔好滞啊！ 原来呢轮开始唔系咁好啦， 系佢改咗名啊，佢唔叫马云啊， 系咪啊？ 佢叫蚂蚁啊，而家。 哎哟，咁啊，话说喺中国大陆咧，就有一个细佬哥。 系啊， 佢啊真系个样生得好似马云嘅，咁啊因为咁咧， 惨啊真系。 啊，咁本来咧就几开心嘅，咁因为佢咧有个亲戚咧就去探佢嘅时候咧就发现，哇呢、這个僆仔几似阿马云个样， 咁细个就似啦， 咪真系似噶，佢系嗰个，因为每个人嘅头咧会 头大大咯，又眼突突噶， 系啊，佢嗰个圆形嘅头咧系啦，即系再加埋佢嗰个叫做。 笑容， 屎塔盖头系嘛？ 咩啊？ 即系个发 型，冷静啲，齐音啫。 咁咧，呢个细佬哥咧就自此咧，俾佢个亲戚见完之后咧，就将张相咧摆咗上啲社交平台咧，咁啊又窜红啦。咁啊，甚至乎内地有好多嘅一啲做生意嘅铺头啦，或者系啲公司咧，就走去揾佢，即系都系帮手宣传啦。咁而家咧，直头咧就系、是、啊，后来有个商人咧，直头系同佢阿爸讲话，带佢出省，然之后咧公书教学啊，养佢啊咁样。咁个阿爸因为咧，本身呢个细路哥咧，佢住嘅家庭环境咧都唔系咁好嘅，都系穷困嘅。咁所以有一个咁样嘅提出，咁自然咧，那个爸爸咧都愿意，咁啊俾个商人咧带阿仔咧就去城市嗰度咧，就一边工作一边生活一边读书咁啦。本来以为系咁，但系结果咧就唔系、哦，原来话咧已经系带呢个细佬哥咧就离开咗家乡咧就四年啦。咁啊而家咧个细路十二岁啦，个样依然都系同马云好似样嘅。 咁佢系咁嘅样就系咁嘅样， 系刻意噶系嘛？ 佢有得点 刻意啊？ 系咪佢老豆刻意咧 keep 住佢个发型啊？ 哦，咁、那个发型可以 keep 嘅，咁你个 但个样都仲系咁似， 但系问题唔俾佢食肥咯， 仲系咁似啊？咁但系咧，就原来一路咧，系咪真系有得读书咧？冇读书啦、 啊， 因为挂住咧搵钱啊， 系估到啦， 系啦，咁所以经常咧都会缺席啲课堂啊， 嗯， 啊，咁啊挂住搵钱啦，咁啊而家变咗咧，有报道咧跟进呢一个细佬哥叫小马，原来佢咧都有一个注册咗嘅公司嘅，叫做小马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唔系嘛？ 就系嗰个商人，即系带佢离开嘅嗰个商人咧，帮佢即系注册嘅咁。 O K， 系啦，咁啊就借住佢个面相啦，嚟到去即系诈骗啦， 做唔做 咁又未必系招摇撞骗嘅， 唔系都系骗噶。你睇下佢几似呃佢私生子咁样，真系。 咁啊，唉，你话啦，系咪好唏嘘咧？即系本来咧。似生得似一个名人嘅相貌，仲要系即系首富嚟嘅咁，咁本来都几好几好啊吓，都得 先唔好、啊。其实你似佢咧，你又冇咁有钱、啊，你越望 借住似佢扮佢咁赚啲外快啊嘛。 系啦，咩你就永远都系别人的哥咯，不停都喺度扮佢咁样咧。仲要我都话咯，呢轮你扮佢咪仲大风险就系、是。 追数 咪咯，得闲无事就俾人约谈噶咯，好惨、啊、真系。 所以你话咧，有啲乜嘢嘅类似咁样嘅叫似名人个样咧，但系就以为系好事，但系其实都咧可能会变成为一啲负担啊。 如果你长大后咧，可能就会好啲，因为好多时咧，咪就好多时啲人扮名人咧可以做戏噶嘛，咁、做戏就可以拍钱啊嘛，即系赚钱啊嘛。 我啱啱持相反意见， 翻女王嗰、那个。 有个系有个演员，好似我成日扮佢。 咁以前都有我成日扮毛泽东添，嗰、那个古月最似噶嘛。但我话点解唔好呢、因为你咪就永远固定角色咯。譬如你谂下啦，你个样子如果咁不幸似马云嗰个咧，即系点解话不幸呢？ 点解系 你点做第二啲演员啫？你譬如你拍 AV 咁，你点揾佢嚟拍啊？ 永远可能有人想睇下咧。 啲人咪希望似佢，系咪啊？咩马云？唔系翻云覆雨、 啊。你唔觉得呢、這个 马云喎、 啊？嗱，你唔觉得呢个系天赐俾佢？你唔使扮其他，你专一扮。 咁你咪就 系 得一个戏种咯，好惨喎！ 我 觉 得呢个小朋友咧，阿小马咧，佢个遭遇咧，又令我谂翻起咧，即系向来咧，譬如阿。萧芳芳嗰个年代嗰啲嘅电影明星咧，佢哋都系童星做起咧，佢都系话佢嘅童年就喺片场度过，佢、都觉得系好即系好可惜噶， 系啊， 即系冇咗正常嘅童年生活咯。 冇错啊，咁啊，同埋呢个小朋友咧，佢嚟嚟去去，我唔知道佢有冇人要佢扮埋佢啲口音啊。如果要扮嘅话，其实好噶。马云英文好叻噶， 咁可以学埋英文。 应该叫佢咁样学下，咁啊学以致用啊嘛。但系而家佢就书又读唔成。 但系唔知道马文会唔会收佢做契仔啦吓？ 应该拯救佢咯。 呢个系好紧要的。 我惊跟住好多人整容都整到成个马云咁，真系。 咁应该 唔会啊。 系啦，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